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马草泥。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星期四嘅大军阀，哇！琴日咧就真系犀利啦，啊，即系揾到呢个九幽复出嘅一个马草泥啦。 呢个系转世灵童嚟嘅，都系。 系啊， 同你一样。 第几代啊？你系第一代啊？ 佢系第一代，咁跟住阿马草泥系第二代。 哎，轉本身我就是琴日推緊咪，又仲想叫你翻嚟兩大靈童一齊影張相添，大佬真係，喂佢犀利啦，佢又即係諗住即係溜埋你一齊，係嘛？即、就、係、是、一個九西，一個九東， 好似唔係佢做喎、啊。 哇！真係雙龍出海咁樣打雙王喎、 啊。喂，呢鑊又好似係 Raymond Lai 擺上台， 係咩？ 佢已經作定咗呢一個嘅 caption 啊嘛， 係咩？ 咁啊拍入去噶嘛佢， 係咩？ 係啊， 唔 係 喎，但係佢而家咩喎？ 佢要做數噶嘛，我哋終於。啪啲数入去啊嘛，大佬。 讲个大佬，喂，即系牛唔饮水唔敢得牛头低，系嘛？即系佢自己，佢都话，诶、哎，赢输唔紧要嘅。讲真，诶、哎，我哋啲就义嘅啫，即系纯粹系嘛？ 不过我有个奇怪，一个奇怪啫、就是，即系佢点解选补选唔选2016呢一个嘅，即系立法会嗰个补选咧？呢、這个系我觉得非常之惊讶。即系我如果我喺度嘅话，我就会问佢，其实两支有乜分别咧，大佬？ 嗯， 系咪你都系追击嘅啫嘛？系咪你都系暴露啫？除咗你话可能嘅时间唔够之外，系、 嗯、 咪補選都可以好多人參加㗎，隨時五六隊㗎喎，七八隊㗎喎、嗯，有啲好鳩㗎嘛，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啊？陳太選嗰陣時候都好多怪人㗎嘛，係咪、 哦？ 有啲人跳唔知跳咩舞咁啊嘛，中字舞定乜鬼舞我唔記得咗。 飯碗舞 啊，飯碗舞咁樣好多呢啲咁嘅有㗎，你未必你追擊到，你話追擊就追擊啊，係咪先？ 係係啊 ，anyway。即系咁讲，即系有啲人咧就即系当然好多是非啦，系咪？就系话啊，又话即系，诶、哎，又话跟咩诶咩谢伟俊，又乜嘢又剩，即系讲真呢啲，即系跟住就话即系乜鬼嘢，即系讲到即系联盟咁滞，喂，讲真呢啲唔关 fan 唔 fans 啊，老实讲，啱啱先？唔系即系如果你系即系讲双簧。即系呢个，我觉得即系任何人都可以有资格讲嘅， 嗯， 系嘛？即系如果你话讲到话，诶、哎，又话联盟，又话一齐选，又剩，即系我觉得呢个谂多咗，根本就 喂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啊，二三代灵童咧当我一啦，咁咧就系、是、其实佢哋同谢伟俊、白韵琴都几 friend 嘅， 系咩？ 系 咩？系啊，呢、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我喺度咧，都会问佢，点解你无端端会走去帮阿白姐姐走去助选嘅咧？咁、 啊、样，即系四廿二都有份咩？ 唔系， 即系四廿二都 friend 过嘅。 哦，你当啊边个系第三、第四代灵童？我讲错咗啦。 哦， 一时唔记得咗嗰、那个吓，因为有啲人系讲1.5啊，系嘛？ 系啊， 啊，你误会咗我的意思啦。点解黄杨达同呢个马草泥都会系同白姐姐同谢伟俊咁 friend？ 有啲即系 有啲 QK 喎， 系即系有啲数啊咁样样。 同埋我觉得咧，因为可能阿 Raymond 同佢太熟啦，即系其实我唔应该即系喺佢唔喺度嘅时候讲啦。不过屌，而家你知我哋嗰啲食花生噶啦，系嘛？ 系 即系都照讲啦，系咪、 嗯？ 喂，其实一样嘢会唔会系因为佢同佢抢唔到九东 ？That's why 会系即系有咁嘅决裂啦。Rather than 佢真系睇到啲即系。内里乾坤啊，真系，系、 嗯、 嘛？呢、這个我觉得系，如果我喺度，我直觉得值得问嘅呢、這个问题。 即系即系你自己本身就唔系话，即系而家佢就好，即系佢个情况就好咩嘅？即系讲真，佢又唔系从政紧， 系 系嘛？即系佢而家纯粹系花生油， 系 即系佢系第三者， 系 系嘛？即系其实佢系即系一只脚已经流，即系已经炒，即系其实等于系黄。即係黃永平咁樣樣啫嘛，佢唔做公務員，哇！其實佢自由都好多噶，把口係 啱啱啱。 然之後等於即係差唔多係升咗仙咁樣樣噶，即係佢講嗰啲嘢咧，即係變咗有種仙氣咁樣樣嘅。 啱。 喂，但係如果你係講翻以前啲嘢嘅話，喂，有好多人就會話：，誒、哎，你梗係嗰陣時， 我俾個 benefit 唔到佢，我唔係即係 challenge 佢啊，我即係覺得如果係更加有花生嘅話，更加 juicy 嘅話咧，更加有趣味嘅話咧，有幾個問題咧係漏問咗嘅。我都即係冇時間啦，我尋日真係太。忙啊！咁所以咧就第一个问题，我头先再重申一次，就系话，如果点解你会帮白姐姐咁样？第二样嘢， 呢个琴日冇问到 critical 嘅，就系话，其实你系唔系因为同阿黄达争输咗呢一个九龙东 ，that's why 你同佢反台噶 ？Rather than 系听到其他嘅嘢啊，成咁样。因为点解咧？我系老邪都会咁样估计噶。 但呢个我纯粹我个人意见，可能系错嘅，即系 Edward 可以即系纠正我啦。以后有机会嘅时候就系、是，喺嗰个时候嗰个环境里边，就 Edward 系难搞嘅、 嗯。 因为点解咧？佢即系涉嫌嗰单即系 rape 嗰单嘢咧， 五分钟啊嘛。 嗰單嘢係大鑊㗎嘛，即係對佢嘅形象係有損害，即係肯定係對我冇咁大威脅啊，即係我自己判斷嘅時候啊，所以我一路都掉以輕心，掉以輕心咁解，突然之間殺咗個魚，唔係馬草嚟㗎嘛，屌原來鳩達嚟㗎嘛，屌跟住哇犀利咁樣， 賴嘢 搏擊會俾人話唔搏擊啊，連呢啲水都唔抽係嘛，即係唉， 唔係我覺得我應該俾 benefit 鳩佢嘅，即係人哋講嘅嘢，即係我哋冇理由將我哋嘅判斷塞落人把口，不過我覺得呢兩個問題。值得問嘅 係 ，OK， 咁係呢個係嘅，即係我諗啲聽眾或者啲網友係嘛，啲花生友都希望，即係其實你如果係想講當年嘅，最緊要講翻呢啲啦。 或者當然啦，如果我做嘅，梗係會講翻社民連啦。當年你點樣俾阿老邪武啦，係咪嚟搞我啦，搞我哋個內閣啦，或者你同？即係四十二章經咁樣，背後啲咩嘢瓜葛啊，大佬兩個好似不共戴天之仇咁樣啊！ 喂 ，anyway， 即係其實我諗，即係琴日，即係亦都唔係話冇咩嘅，即係有都有啲都有啲嘢，即係大家未聽過嘅，即係譬如即係 唔係我唔敢指示其主持點樣做，因為唔係你做，你梗係講得自己好撚勁啊，係咪？ 屌你上次你喺度講講下邊個劉墉，你又係即 係係啦，俾人話我㗎啦，呢樣嘢我真係唔好意思。不過你不過平心而論，你一定要講入兩慶嘅時候，我話我有幾個問題漏問嘅。未夠時間運嘅，你咁解咯，係嘛？ 係，唔係咁呢個又難做嘅，因為係嘛，即係佢自己本身你都話，即係有啲 friend friend 地啊嘛，係咪先？即係呢個可能就係盲點啦，呢、這個就咁另外咧，就其實佢亦都提過一點咧，就係話呢個馬會户口係嘛？ 咩馬會户口？ 咁喺節目嗰度，阿馬初嚟就話鬱敏咧，咁 哦，不如我哋播段聲帶先啊嘛。 呢个系客观效果，即系依家成日啲人，我见网上讨论区都话，喂冇证冇据嘅，唔好讲，唔好 assume， 唔好推测，喂样样嘢都要攞晒证据，喂佢银行存折拎埋俾你睇啊，佢马会有个户口你都睇唔到啦，冇银行存折啦，你去银行啊 check 佢系啊有晒 account 记录啊，问题佢马会有个户口，我知佢有佢个投注户口啊， 系啊， 咁嗰个投注户口有冇 check 佢啊？佢赛马会开咗个投注户口，2004年。阿汪生，嗰个投注户口随时有人打钱入去赌马赌波赌乜赌物，或者当系 whatever compensation， 咁嗰个户口有冇人 check 佢啊？系咪啊？咁呢啲你已经好难搞啦，好都唔好讲啦，我净系讲用翻个法庭，用咗法治嘅逻辑。喂，一个人杀人，你点去 prove 佢 guilty？ 唔系喂，嗰个人都死咗，如果被杀者都死咗，系咪一定有个人证你先去 prove 佢 guilty 先？有啲嘢系讲环境证供、人证物证，所有嘢佢做出嚟嘅客观效果、佢行为或者佢嘅动机 intention， 或者加埋好多 factor 嘅配合，咁你于是乎咪有法官同埋陪审团去决定呢条友系咪杀咗嗰个人咯？咁唔系话要喂佢银行存折多咗几多钱，或者要开埋发票俾共产党、中国共产自公个中国共产党？ 唔会啩？收共产党钱会开发票？ 跟住一咪就系咯，跟住开翻你1567萬咁1564萬咁咩？唔會咁啊！你唔係要攞呢啲所謂證據嚟去推斷噶嘛？即係所以喂，嗰啲咁嘅交輪成日喺網上面話唔好攻擊佢啊！你冇證據啊？得個講字啊？乜？喂，唔係睇呢啲所謂實質到咁樣咁表面咁。 而家佢屈你收共產黨錢，佢屈人收共產黨錢，全世界都共跌你屈佢，除咗佢自己， 咪就係話咯，真係仲得意啊！呢樣嘢係咪先？全世界都係佢就唔係咁啊！真係仲得意啊！你話 嗱。即係聽頭先阿馬出嚟講咗啦，咁再 conclude 翻少少，其實就係話鬱敏佢本身亦有好多你見唔到嘅錢啊嘛。咁其中一個佢頭先舉咗個例子就係話，喂喺2002年喺馬會嗰度開咗，2004年係啦，喺馬會度開咗個户口啊嘛。 喂，所以佢真係危險啊！同埋咧就唔關我事㗎，何君衡從來冇公開，亦都冇私下講過呢個黃老邪係收共產黨錢係馬草嚟嘅。当系你捧到佢啊！啊上台嗰、那个大佬， 养狼狗咬春袋， 即系大镬啊！ 荔枝就嚟熟， 嗱呢啲 就嚟食， 嗱呢啲就叫反骨仔啊！大佬啊，唉，同埋老实讲，即系除非你系告到 ICAC， 先可以 check 到你嘅银行户口同埋马会嘅户口嘅咋？ 系啊， 你记唔记得我哋嘅节目我讲过咩啊？白允禄系中共地下党员嚟噶嘛？ 系啊， 点会 check 黄老邪嘅马会户口同埋银行户口啊？大佬，如果真系有。假設有，雖然我唔信啊，大佬呢樣嘢真係搞清楚。同埋我覺得咧 ，Ever 有一次咧又唔小心嘅，佢攞殺人嗰個嚟做喺法庭裏邊啊，刑事案件嘅標準係咩啊？係叫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嘛，毫無懷疑啊嘛， 嗯， 係咪？ 即系唔系净系睇客观效果噶，大佬要睇埋嗰个人嘅 intention 噶，即系你个系 approve 咗好多嘢嘅，呢个你又即系错误类比啊！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咪先？ 呢、這个我真系睇佢担心啊！真系 告佢诽谤，唔告诽谤啊？ 系啊，你 但如果冇人告佢诽谤嘅话，系咪即系代表啲嘢？ 是真的你 是真的 是你真的你真的你是挑动是非即是你是炒花生 喂其实他如果真的要被人告诽谤一早告了你记不记得他那时候即是反台的时候呢不是写了一段 status 的嘛 是啊 成个执委会都知道的是什么收大陆老钱开 show 的嘛 啊是啊 跟着被人胁迫是删了这个的 status 的、 嗯、 我不知道是因为说告他诽谤还是什么跟着他又再讲一次了即是他有风啦、嗯唔单止系查咗个银行户口咁简单啦，系咪先？ 或者呢个根本系事实呢 唔系，不过我要重申一次啊，黄老邪话我成日话佢收共产党钱，话佢系无间道嗰啲咧，系你自己啲养出嚟嘅狼狗，只要咬你咁关同关事，大佬系嘛？我冇证冇据，我边度咁讲啊？系嘛？学阿毛哥话斋嗰阵时候，系嘛？我只系识睇客观效果嘅啫。系咪客观效果？你所做嘅嘢究竟系帮紧共产党啊，定系还是系破坏紧个运动啊？定系为咗你自己，我觉得个 judgement 好简单嘅啫，唔、 嗯、 好、搞咁复杂啦。我哋唔系匿喺床下底去睇嘢嘅人嚟噶嘛。 嗯，喂，即系系啦，即系我哋即系大家都同呢个马草黎即系祈祷啦，系嘛？我希望佢唔会俾人 告诽谤啦， 诽谤啦。 我希望佢大冇揽过，大佬呢镬嘢真系 啊！不过佢好爆嘅，虽然我有几个问题即系未得人问， 有机会啊， 亦都多谢佢嚟花生台即系捧场噶嘛，系嘛？继续我哋一齐食花生。 咁马草黎差唔多。喂喂，近排喂马喂巴西呢啲嘢咧，即系输7-1，你话到你有冇赌？ 你讲开马会，你又谂起钱嘅问题， 系啊， 就谂起输波嘅问题。 系啊，屌真系。唔即係講真，如果你話真係呢啲嘢呢，係咪即係正如阿蔣慧能蔣麗雲講，阿袁秋講，係咪嘩屌你好撚大嫌疑，係咪即係會唔會係假波，嘩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可能借啲耳洗黑錢喎，咁樣係咪要查呢咁樣。 你知唔知呀、我第二朝早起身、我嗰晚真係太攰，睇唔到呢一場波。 係、 我見到7-1，嘩大佬有冇搞錯咗，我以為射12碼。 话十二码都唔系咁啊嘛， 真系、啊。其实你除咗射入12码，真冇乜可能。讲真，如果咁嘅比数嚟， 即系当年咧，英格兰对美国， 系 好似唔记得咗系1-0， 系 人哋以为咧英格兰嗰个零咧系少咗个一，以为10-1咁样。 嗯、 即系第日睇报纸有冇搞错咗啊？咁样，所以有第二份报纸咧系错咗啊，写错咗，即系难以置信。 系， 大佬真系呢一场嘅假波，真系，唔系我都唔中意用呢啲阴谋理论去讲，但系呢一场真系简直系难以置信。 嗯， 你买十次我都买唔到， 系 嘛？ 500倍波胆啊，大佬， 500倍波胆， 系啊，500倍多波胆， 系咪叫做吓其他嗰个叫做呢？ 系啊， 真系大镬啊，真系、 嗯。 不过我觉得蒋元秋喺度乱讲嘅， 系。 如果打假波嘅话咧、巴西系有调查过噶，佢司法机构有调查过呢一个嘅当年法国对巴西嘅决赛，1998年世界杯，你记唔记得个场？ 系哦，系啊， 巴西冇热到身， 嗯， 评述员都已经有讲噶啦，跟住朗拿度， 咁你太明显啦， 又黑。 系啊， 系嘛，跟住又要夹硬俾佢出场， 成个肚屙样咁走晒出嚟噶嘛。 跟住咧就话啲球员话，如果唔派朗拿度出场咧，我哋就罢踢。 系， 嗯， 跟住最后输3-0，系咪好似系嘛？ 系啊，3-0， 俾阿斯丹好似头锤 咯， 顶入两球啊嘛，系咪？ 系啊， 呢一场够系啦，点解冇调查？ 系 咪啊？你都喂阿伯蒋元秋啲嘢就算数啦，巴西又点样？假波怎樣可以用香港的 PNP 來查關香港什麼事啊、 不是他就是他就要做到一件事很誇張你很瘋 狂很膠 是不是真的很膠是不是即是膠化這個立法會就是說喂你班友是不挑係都拿這個即是 PNP 出來說是不是喂但事實上喂現在立法會就係俾喂真係有好撚多即係呢啲咩惡棍係嘛即係呢啲咩撚人即係喂做完啲壞事又完全係冇天收嘅冇天收都算啦係嘛呢個即係應有嘅制度完全唔可以俾到佢哋一個應有嘅報應㗎嘛喂即係等於有邊個喂陳鑑林呢啲咁嘅撚樣喂搞完個龍獅節喂寫份 proposal 嗰陣時候就話俾人聽嘩會促進就業啊係嘛原來揾咗啲全 Q 部嘅義工嚟嘅 佢工咪之後呢嗰、那個 叫咩申诉专员又好，立法会又好，要求佢公开呢个收支明细嗰阵时，佢话我冇责任向立法会同埋呢个政府交代翻成个龙狮节嘅收支明细，好恐怖喎，可以。 咪所以咧，你要数嘅话，嗱，你唔好将佢交化咗佢啦。巴西咁嗰场咪假波，如果你话马会食大本、都可能可以调查噶， 系、 啊，系咪？ 系啊， 即系不过问题就系你嗰个司法管辖权去唔到嗰度啫，你唔好即系乱嚟啦，系咪？但系香港大把呢啲 case 啦， 系啊， 汤显明嗰单点计数啊？如果你讲开即系 我筹个筹措费 系嘛，筹诈费系嘛，定系 大佬啊？以前 你仲系 ICAC 噶头啊，大哥 系啊。 呢個最走佬啊！ 喂，你淨係講買茅台，俾你講一句，即係話形象受損就可以過到骨啊！喂，即係咁樣都得㗎，原來 你知唔知啊？我收到風呢條傻佬咧，做海關關長嗰陣時候咧，已經係不停飲醉酒㗎啦。 嚇！ 佢係真係三點不露啊，同阿李國寶咧係撐得住㗎。 哦，即係原來佢係政壇 B 哥嚟嘅， 佢晚晚都醉㗎，晚晚都醉點咧？有一次啊，連啊海關啊，好似請全世界各地咧有個研討會。即系关于点样做好，即系我哋嗰个嘅 海关 嘅工作嗰啲咧，佢经常系唔知想啊，大佬。 吓，喂，呢啲好重要嘅 meeting 嚟 嘅，佢仲系研讨会嘅，好似系主讲嘉宾啊，定系还是系开幕嘅时候我唔记得咗啦，细节就系吓突然间 absent 咗。喂，大哥，佢呢、這个呢条友仔，佢竟然可以升完海关关长之后，做埋 ICAC 嚟先。 佢使花晒嘅，如果好似 但因为你啲人都知啊嘛，佢埋堆啊嘛，埋到阿叶柳啊嘛， 亦都埋到阿爷啊嘛， 系啊，佢、做捻埋政协噶嘛呢条友。 喂，如果你港英嘅年代呢、這个 AO， 就算俾你过咗第一年嘅 probation 关啊，屌大佬不断冻结你啦， 永远升唔到。 系嘛？你咁样搞出事，你公务员 nine to five 好正常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你估我哋嗰啲咁嘅工作而家仲喺度搞紧？ 讲咩 ？ICAC 系要比白纸更加白噶嘛 ？White 定 white 啫嘛？系嘛？喂，而家你即系我哋嗰阵时啊，话你唔可以收礼收超过500蚊啊！喂，你而家你做一样嘢，一支酒啊，已经爆晒煲啊！讲真系。系嘛？哇！真系完全系可以，即系乱 Q 晒嚟嘅。 其一啦，同埋佢。 喂，咁蒋元秋，你话使唔使查陈鉴林同埋呢一个嘅汤显明？ 系啊， 好简单啫嘛，系咪？ 啊、 你个账目委员会里边咪查汤显明咯？你唔使咁样做。喂，其实港英系设咗个陷阱出嚟噶。廉政公署一个陷阱， 啊、 即系呢个嘅账目委员会一个陷阱，核数处系一个陷阱。系、嘛？对于即系回归之后，你嗰班 审计处咧，仲有 系啊， 申诉专员咧， 系嘛、啊？全部系陷阱嚟噶， 几个 港英设晒啲炸弹，等你回归之后，谂住以为赤化香港跟内地嘅土扑街，你喺呢啲咁嘅制度里边全部捉招。 其实如果用 包括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法案， 嗱呢、這个我真系拜陶杰啦。讲真，同一个制度，你系唔同嘅基因。真係完全唔同嘅效果，即係你要賴翻你自己基因，老老實實。即係講真，喂呢啲咁嘅嘢喺英國咪一 Q 樣有。講真，喂講嚟講去，喂要維護啲乜嘢先？就係維護翻嗰個憲法精神啊嘛。即係你嗰、那個即係係要政府係要受到即係呢個監察噶嘛。係你習近平講嘅呢個憲政夢啊嘛。一開始上台係， 因為佢知道人性嘅弱點啊嘛。人性嘅弱點係乜嘢？self-interest 自私，系咪亦都会滥用权力？ 系啊， 咁所以你咪喺个制度设计里边有所谓嘅制衡咯， 系啊 ，check and balance 咯， 系啊， 唔系你点样做得到啊？如果你唔系有即系呢一个嘅审计处，你跟住立法会要配合呢一个嘅账目委员会，就审计处嘅报告逐条逐项系有问题嘅要审议，系咪？跟住再写个报告出嚟，哇，大佬你真系可以乱鸠唔嚟噶，喂，大陆嗰啲咪全部系咁？系咪？ 唔系，而家立法会都系咁样噶。 讲真啦，其实讲嗰啲乜嘢，唉、哎，即系呢个时候，即系如果有啲人在度话，唉、哎，即系你唔好掟嘢啦，即系唔好抗争啦。喂，有道理咪讲清楚佢咯。喂，有乜嘢道理未讲清楚噶，哥？ 啱啊！有乜嘢道理未讲清楚，而系问题系冇人理。讲完之后， 喂，你讲完之后可以，喂，即系呢啲鉴山放生嘅，即系光天化日系。 喂，数多几个啊？林建峰咧？ 啊，系啊，盛世基金主席。 系嘛？使唔使咩飞啊？ 佢而家出咗事之后啊，仲要连任翻呢、這个即系呢个评委会啊，可以当乜事都冇发生嘅，完全系。 跟住吴亮升，你作为财委会嘅主席，你喺新界东北系有利益噶，因为你中银集团系有贷款噶，你财团噶。喂，呢啲系咩啊？ 袁 Q 全上下其手真系。 喂，所以蔣元秋你講啊，你唔好喺度誇大事實啦，你無端講巴西嗰場假波，屌呢啲唔係假波， 唔係啊，補充 呢啲真係啊。喂，呢啲完全係制度上面上下其手，呢啲真係正仆街。 喂，補充返少少，嗱，袁秋嘅 status 呢就除咗講 PMP 之外呢，亦都講喂，要阿星，要阿星爺吳亮星先生睇返呢個錄影帶，睇下有冇打波，咪睇下有冇打假波。喂，大佬啊，佢喺即係新界東北嗰單嘢，你都睇到佢自己帶頭吹黑哨。 即係好好笑咩？我真係唔覺得好好笑啊！即係正如另一個冚家產啊，屌你！即係呢個咁樣嘅，即係礦保羅啊，呢個聖公會，即係呢個咁嘅，即係呢個礦保羅，即係講埋啲嘢。 聖公會主教 啊，主教，屌你！即係你正常人啊，你講啲乜嘢啊？即係喂，已經冇人性噶啦！屌你，仲喺度即係喺度講喺度揶揄班學生係嘛？屌你，俾人拉嘅時候仲要揶揄佢。我哋轉頭翻嚟再去大屌呢個聖保羅。唔系唔系呢个矿宝罗。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冇所谓啦，继续啦 ,Anthony, 唉、你头先讲咩圣保罗喂大佬。 喂，我头先冇讲错啊哥。喂，圣公会嘅矿保罗，喂，我将佢即係简化咪圣保罗囉。 哇，呢、這个圣保罗嗰、那个圣保罗嗰样嘢 真係啊。喂，呢条撚样又系。哇，即係有啲人因为我唔知啊，即係其实冇自知之明啊，即係以为自己系搞緊栋笃笑咁样。喂，蔣元秋你自己冇自知之明算啦，系咪先。 咁低 level 嘅人。 呢、這个圣保罗又系戇鳩，系咪先。喂大佬。喂，你搞笑，你谂下就系话你自己本身搞笑嘅对象系边个先？ 佢有冇话自己搞笑先？佢 make 呢个讲道嘅时候， 有啦，梗系 make 呢个 speech 嘅时候， 佢自己本身喺人哋唔知有咩组会定乜 Q 嘢啦，系咪？即系嗰啲即系 讲道时间， 讲道时间啦。咁即系其实佢个秘书长就喺度话，诶，即系阿边个阿圣保罗咧，诶，佢风格系呢个风趣幽默噶啦，诶，得罪咗大家就唔好意思啦。喂，大佬， 喂咩风趣幽默啊，大佬？你话如果去差馆嘅时候需唔需要带飞佣？喂，你呢个比喻系咩意思啊，大佬？ 咪即系话你哋叫成班后生仔自理能力都冇，抗乜捻嘢争咯？ 喂，阿哥，你知唔知道嗰七八点啊？所谓被捕者须知或者个权利啊，系已经系写得黑白纸黑字出嚟噶、 嗯。 去厕所唔系一个基本嘅人权咩？生理嘅权利咩？大佬，要求食嘢唔系咩？要求见律师唔系咩？而系你而家用行政手段。去拖延時間啊，大哥！同、埋你特區政府，你唔係之前已經公布咗話俾人聽，我預備拉你300人嘅咩？ 嗯， 係咪？我哋都收到啦，遊行嗰時候， 係、啊、 你如果唔係，點會 prepare 呢一個嘅香港仔警校去 accommodate 我哋咁多嘅被捕者啊？ 唔係，即係人哋 咁，你冇準備㗎嗰啲嘢，大佬。 即系人哋喺度话佢嘅时候咧，佢有转移视线。唉、我唔系即系歧视菲佣，关菲佣乜 Q 嘢事啊？你自己讲嗰啲乜，仲要讲啲咩啊？ 唔系菲佣嘅问题，唔系印佣，唔系泰佣嘅问题，而系在于你扣人帽子啊！你即系话我哋要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啊， 系啊， 包括要埋个菲佣嚟照顾你啊！阿哥，我哋嗰啲基本权利啊，系任何喺香港读个少少法律或者系我哋啲久病成医人都识噶啦。 你知唔知香港发生咗咩事啊？佢知唔知边个系高墙，边个系鸡蛋啊？哥， 係嘛？即係你可以講埋呢咁嘅嘢。喂，邊個刻薄？邊個涼？邊個呢個刻毒？邊個惡涼薄？邊個無知？咪就係咁嘅撚樣咯，啱啱先啊？咪即係以為自己喺度棟篤笑？喂，即係你自己講。喂，佢除咗你講呢樣嘢，仲講咩咧？就係話耶穌當年啊，咪就好似呢個被宰殺嘅羔羊咁樣樣咯，都係默默無聲沉默就義噶。 你將香港人變成我哋係代宰嘅羔羊，係嘛？ 你系咁嘅啫， 系嘛？我哋跟住入去差馆，原来系俾人杀嘅，钉十字架啊，大佬！你系咪傻咗啊？你 喂，如果佢系咁，我唔讲嘢。但系佢系政协嚟嘅，自己摁脚系嘛？屌你！ 所以其实呢啲咁嘅所谓嘅教棍咧，其实系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完全系，系嘛？系完全系根据当权者嘅节拍喺度起舞啊！大哥，亦都我有理由相信，因为点解咧？最近咧系唔少呢啲咁嘅商业机构又好，组织又好，呢啲咁嘅教棍都好咧，系全部飞扑出嚟喐紧占中噶嘛，系咪？嗱，抗保罗系其中一个好明显嘅例子。 保罗 系啊， 系咪啊？肯定系俾人禁制啦，系咪啊？你作为政协，冇人要求过你，冇人劝过你，喂，就呢一个嘅占中讲嘅嘢咯噃。 系啊， 系咪先？天主教教区， 唔 系嘛？个书记陈日君，哇，大佬反对派嘅领袖严宇， 系啊， 你唔需要抗衡啊佢啊， 系啊， 你谂下，壁科又讲嘅嘢， 唔系即系 四大会计师行都发生， 系因为即系阿钱志健嗰啲走出嚟先吓，佢然之后揾翻同一个 sector 要抗衡翻佢啊嘛， 冇错啦， 系嘛，即系 仲有乜嘢啊？ 汇丰啦，同埋巴克莱就发表咗一个报告就 汇丰先，汇丰就系话嗱，即系如果你搞占中嘅话咧，即系会唔会就系令到呢个中央嘅政策有调整咧？对香港系嘛，即系会唔会再优待香港咧？之后人哋屌佢嘅时候，先至喺度话。系嘛？哇，又冇關係嘅。原本講咩咧，就係、是、話，跟住佢咪話，即係，唉，會唔會係即係令到香港嘅嗰啲咩司法即係獨立啊，受影響啊？即係為人哋屌你先出聲，啱啱先？喂，跟住然之後去到阿邊個啦？巴克萊 啊，係啊， 係嘛？巴克萊銀行又講咩咧？ 巴克莱银行咪继续喺度讲翻因为占中嘅关系，咁佢对于呢个香港嘅股票大势咧就表示悲观，就由呢、這个 多谢佢 tips 系啦， 股票其实应该系 屌 啦，佢减持啦，佢 comment 就系 唔系， 我买恒指落啦咁样， 股票应该咁讲，系汇丰讲嘅，汇丰就系话即系其实应该系由佢而家系即系中性噶嘛，就转为呢个负面，即系应该减持，佢个自己本身嗰个投资建议系咁。巴克莱银行咧，其实应该系佢系相应翻系讲紧楼市，佢就系话而家今次即系真系占中嘅话，楼市会大跌。 哇，咁啊点啫？多谢汇丰同埋巴克莱话俾香港人听， 系啊， 当你争取民主嘅时候系要付出代价。 嗯， 你老尾，你走去占领中环，你个目的系乜嘢啊？你就好似呢个金融嘅小说里边个其中一个就插自己一刀，就杀埋个对手嘛？呢招绝招嚟噶嘛，大哥。 系啊， 喂，你估我哋冇咁嘅心理准备，楼市会跌，股市会跌嘅咩？ 系啊， 系咪啊？我哋预咗噶啦。 咪所以反而我觉得咧， 亦都多谢佢俾个答案。啊、原来嗰样嘢系咁紧要。阿爷要吹鸡禁制，叫呢一个 HSBC， 叫呢个巴克莱、 Big Four 咁样 ，Big Four 阿康保罗全部出嚟讲反面嘅说话。 咪仲有一个 即系话掂占中。系咪？如果唔系，你使乜咁紧张啊？大哥， 唔系，仲有一个笑话嘅，仲有一个笑话就系咧，即系你香港银行业咧呢个雇佣协会啊，喂，就做咗呢个六，即系其实派咗6000份问卷出去，即系俾嗰啲雇员咧，即系做问卷，就话啊，占中会点啊？惊唔惊啊？惊唔惊业绩倒退啊？惊唔惊冇嘢捞啊？即系冇咗饭碗啊？咁样样，然之后收翻嚟就喺度话啦，47% 咧嘅雇员咧就忧呢个业绩倒退，咁样就然之后就话冇嘢捞。咁样样，但系佢就话47% 啫，吓、啊、佢就系呃个标题。原来6000份问卷派出去系收得个156份，哇！你老尾，原来6000份问卷里边啊，系100个人啊，都唔够啊！ 仲有啊，如果你从社会科学咧呢、這个民意调查、问卷调查的角度咧，呢、這个咁嘅 response rate 咧，系完全不可信呢、這个问卷调查 啦。系啊，即系如果你自己 不勤啊， 你选举嘅时候啊。 你个选即系你个选你个选举嗰、那个、那个投票率低啊！你啲已经俾人话你嗰个合法性已经成疑啦。你更何况如果你系讲呢个问卷调查，喂，你咁 Q 即系少人去即系填问卷嘅，喂，即系冇人骚你啦！呢啲假议题嚟噶啦，啱啱先啊？ 喂，你讲呢一样嘢，除此以外，今日喂英美势力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咧都发表评论员文章，个标题咧就系话呢一班咁嘅公司完完全全冇腰骨嘅，佢讲紧逼科同埋呢啲咁嘅外资银行，喂，你就系拿住一大堆呢啲咁嘅既得经济利益，揸住春袋，先至讲埋啲违背良心嘅嘢噶嘛？ 咁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算讲啲人话喎，大佬。 唔系，佢仲有讲一样嘢，佢仲有讲一样嘢，就系英国大行咧，已经借咗好多钱俾中国公司嘅。喂，原来咁样计计埋埋咧，累积计咧，原来系已经有二千几亿。喂，系借咗 outstanding 嘅一啲 debt 系俾咗大陆公司啊。 是啊， 是二千几亿的生意啊。 他是怕占中引发的连锁效应崩盘还不到钱啊嘛。 不是，所以我命我们买这个期指跌咯。 啊 啊啊。红了咁就对冲。 对冲咯。是咪 红了他先。 咁得喎。咁得喎。然之后资助返这个非暴力抗争转流。 占领中国。 咁有一个说法㗎。是啊，即是七一之后其实更加多的二千用来香港嘛。嗯， 啊， 近排楼市亦都升返嘛，啊。因为共产党从来都要托住香港的楼市同埋股市的。 喂，而且股市都升破二万三，冇 咪系咯， 系咯， 系啊！你点样解释呢咁嘅现象啊？屌林饮菜啫！ 呢个港元好似又系即系去呢几日系又贴住。 唔系，所以呢啲全部系假波嚟，话俾你听。 嗯， 系咪？即系全部系要逆向思考嘅。佢话俾你听嗰样嘢唔得嘅话，你应该买好佢。佢话俾你听好嗰样嘢，你应该买跌佢。 佢完完全全总动员喎，今次。 喂，呢啲嘢唔系上盘下盘嘅啦，大佬，唔系升系跌噶啦，系咪先？ 最 Q 惊佢，最 Q 你，哇！真系最好咧。就好似對你咧嘅態度，就好似對呢個即係全民制憲咁 Q 樣，就聲都唔聲嘅。你有冇見呢個大公民會啊？喺度即係話呢個全民制憲係非法嘅，要拉咗啊！即係嗰啲即係全民制憲嗰啲有嘅。喂，而家佢唔係話拉嗰啲人啊，早排大公啊，話拉邊個啊？係拉阿戴耀廷啊， 三子 啊， 係啊， 好啊， 你又係乜嘢啊？ 你 話係煽動叛亂喎， 你嚟啊！你嚟香港又玩得完㗎喇，係咪？你北克来啊，汇丰喺度顶都冇用啦，香港已经冇晒嗰个价值喺度㗎喇，即係最驚共产党唔嚟㗎，大佬话俾你听我立场就係，你嚟就最好啊，你揭破咗佢个即係丑恶嘅面目啊，透过呢一样嘢。係咪先？咪讲返即係阿圣保罗抗保罗啦。喂，佢讲头先耶稣个呢，我都未得闲回应。喂，大佬你知唔知道我哋作为教徒嘅话，其实耶稣当年系政治反嚟，耶稣当年系公民抗命紧，你知唔知啊？大佬啊，因为佢嗰阵时系违反咗犹太人嘅律法啊嘛，你记唔记得比拉多啊，即系审判佢嗰个，系讲乜嘢啊？佢话你哋觉得佢系咩罪名？我谂你都谂唔到啊！佢话佢系犹太人的君王啊，系犹太人钉死佢喺十字架嘛？我当呢段历史系真啦，啊，你唔系信徒，你未必觉得呢段历史系真嘅。咁佢系咪公民抗命紧啊？ 是啊， 是咪？虽然我哋梗係更加多故事讲话钉十字架为我哋人类而牺牲之余，你你唔好讲个笔，我同你讲政治个拍。 是 啊，耶稣当年系咪政治犯啊？佢当年对抗嗰啲乜嘢啊？系司祭长啊嘛。 是啊， 佢最大镬嗰样嘢系乜嘢啊？入到去个教堂度，一嘢全部劈开晒啲嘢啊嘛，即系 扫场， 扫场咪即系立法会里面扫场一样啫嘛。不过佢认自己扫场。就唔好似啲人唔認，係嘛？掟玻璃杯咪掟玻璃杯，我掃你牆咪掃你牆咯，大哥。 係啊， 係咪先？當然 你係裝， 你唔係傷人嘅原則啦。大哥佢冇傷過人啦，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耶穌當年點解嗰啲人咁憎佢啊？就係因為你挑戰緊個權威，挑戰緊當陣時羅馬嘅法律啊。 既得利益者 係咪？係咯。喂，佢點解唔係呢一個嘅所謂嘅公民抗命嘅先驅？佢點解唔係呢一個嘅即係反建制一個嘅正式嘅代表？我哋嗰陣時候我哋僆仔讀啊，啲信有土文係有講嘅，耶穌係全世界第一個政治反咁滯，差唔多講到 係 係啊， 仲唔係最重要啦？未必係第一個啦，因為大批政治反啦，當年係咪先？喂，所以呢個抗保羅，唔該翻去瞓覺啦，大佬。仲话你自己咩？佢咩位啊？香港 圣公会教省嘅大主教。 唉，大哥，唉，翻去瞓觉啫。呢条友真系契弟啫，屌！ 唔系，即系呢样嘢，我觉得有个咧，即系其实叫做系，即系神学士咧，其实讲得好好嘅。即系讲咩咧？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嘅维护权贵咧，即系沦为权贵喉舌嘅呢啲，即系圣保罗咧，就系话见苦烧香就见兔开枪啊嘛，系嘛？ 嗯。 嗱，虽然我哋平时有一句说话，即系四个字嘅啫。 就叫做即係叫 欺善怕惡， 欺善怕惡。哇！但係唔係話呢件喂佢呢個八個字真係有曬畫面，見虎燒香就見兔開槍，係嘛？即係 不過你見怪不怪，我覺得大家 啊， 即係對於呢一啲即係教訓咧、 嗯， 大家唔好抱到好大嘅期望。 嗯， 即其实一次又一次，你唔好讲耶稣当年嘅年代里边，佢其实都系俾犹太教会出卖啦， 系 系啊， 系咪先？ 系啊， 都就算你第一次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当年嘅教宗系支持希特拉，支持墨索里尼噶， 签晒条约噶嘛，嗰啲仲要 阿哥 啊， 系咪？当年嘅好多嘅地区里边嘅枢机。嗯，即红衣主教嘅主教，天主教嗱呢单吓，都系支持独裁者嘅。 嗯， 所以系六十年代中经过咗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之后，先至系改变立场啫嘛。 嗯， 就话我哋即系相信人民嘅价值啊嘛，相信每一个人都系生而平等啊等等。喂，嗰套嘢先嚟嘅咋。 嗯， 喂，从来呢班阿哥都系支持当权者噶，所以马克思冇捻讲错噶。上层建筑嘛，佢认为呢啲系教会呢啲嘢系 系啊。 是吗？是精神鸦片嚟㗎嘛，是帮当权者去镇压人民㗎嘛，个工具嚟㗎嘛，大哥。 嗯。 所以抗保罗到今时今日依然系保留返传统天主教会里面做啲最契弟嘅嘢，大哥。 你冇辦法㗎喎，喂圣公会，喂今时今日喺香港度 hold 几多物业，hold 几多学校。 喂，天主教 hold 咁多啊，大佬。 对。 对。多过佢啦。 做咗好撚多都系名校嚟添喎。 系啊， 香港天主教唔多名校噶佢，我屌你真系啊！华人系咪天主教学校啊，大佬？ 嗯， 咁啊系啊， 系咪先？喇沙系咪天主教学校啊，大哥？ 又唔见你咁契弟喎， 系嘛？喂，大佬做人都唔使咁啊！大佬你有实力啦，你有实力同共产党讲数啊，大哥，你都唔可以同共产党讲数，你搵我哋啲无权者嘅权力嘅真系，好似阿龙话斋，大佬， 好简单嘅啫嘛，你陈日军嗰啲咁啊，有仔有罗马喺度撑住，唔系即系梵蒂冈喺度撑住啊嘛，喂，大佬，我圣公会独立喺英国嗰边，英国又俾唔到咩 support 我，喂，我要维持翻呢堆咁嘅物业，咁啊只能够向共产党靠拢 啦。喂，唔通政府收你啊？你唔识公民抗命去收你嘅时候，虽然本来最初俾你嗰时候一蚊，啊九成九都一蚊啦，话咩租约期系咪？可能九啊九年、或者九百九十九年添，大佬系咪先？ 系啊，屌，唔系即系可能佢个汇纸好捻贵啊，系嘛？即系你个圣公会系嘛？屌你要买汇纸？ 不过佢讲开英国圣公会都系契弟噶啦，当年你有冇睇翻历史？ 兴亨利八世系嘛？ 英国圣公会点会成立噶？点解会脱离罗马？ 因为包二奶 要离婚啊， 生唔到仔。 系啊， 所以佢嗰啲仪式啊、成圣嗰啲嘢咧，全部系同即系罗马天主教会系差唔多， 效忠英女王嘅。屌你圣公会吓， 即系话依附权贵嘅部分。 系啊，依附权贵啊，即系佢唔系即系向呢、這个即系吓，即系呢个天父去问责嘅。其实吓，唉、哎，所以呢条友即系，唉、哎，即系我觉得即系越嚟越多呢咁嘅，即系呢咁嘅爷捻就系呢啲咁嘅人去培养出嚟嘅，真系，咪即系嗱。呢、這個咧，即係抗保羅咧，即係呢個層，即係呢個幽默就即係係啦，即係咁樣樣啦。唔即係如果有一個人咧，其實我覺得講反而更加似人話嘅阿曹仁超。 係 阿曹仁超講咩咧？ 阿超哥講咩？ 唔可能佢而家佢最近就係話癌症啦，係嘛？即係可能即係已經覺得就係話 人將就木 係啦，即係其言也善啦，就係、是、話其實你話要講即係抗爭，你唔好以為即係好兒戲。虽然而家好多讲法就係话唉即係个抗争成本唔系好高㗎啫係咪即係正如好似阿大耀庭一开始就话唔讲唔会犯法嘅其实讲真呢啲已经系即係越嚟越唔系事实啦系咪先。即係而家我反而佢讲一样嘢系比较真嘅就係话你其实要有个心理准备其实系要就义嘅。而且唔系话淨系一次 one off 咁即系呢个问题系要一生一世嘅事嚟。 嗯， 即系呢个我觉得反而系即系更加即系虽然可能话唉 喂你觉得曹仁超今次是其言也善啦，是正话定系反话先？其实我第一次 睇你点解读啦， 系啦，我第一次见 Travis 嘅时候，我未必觉得系超哥系讲紧 唔系支持民主，未必支持民主。 系啊，因为点解？即系佢意思就话、是、你唔好以为你今次公民抗命够，其实你系要持续付出代价，即系俾个 warning 你，系嘛？你系咪真系坚持持久斗争啊，大哥？ 系啊， 嗯， 系咪？其实呢一个咪打破咗。佢啲階段勝利啊，或者認為你搞廿年都係唔得嘅定律咯，或者佢個argument咯，喂，黃老邪就講嗰啲嘢啫嘛，佢話屌你班友搞廿年都唔得，喂大佬，我想話俾你聽，運動係賭馬， 赌马即知道输定赢，系嘛？买完呢场可以买第二场，一个礼拜唔知九场定十场马。 系 但民主嘅抗争，人哋经过几十年嘅奋斗嘅，系一代接一代，一代传一代嘅持久抗争嘅啫，系咪？你坚持就有希望，你唔坚持就冇希望啊，大哥，系咪？你真系当当权者会赐予俾你嘅，大哥， 嗯， 系咪？我觉得曹仁昭系讲咗呢一个嘅揭破呢个谜底出嚟嘅， 嗯。亦都叫你一不做二不休嘛！ 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俾阿边个咯，即系俾阿蒋元秋啊，或者俾阿圣保罗系讲得聪明啲。如果你系当佢系一个叫做维稳嘅一啲说话嚟讲嘅话，因为其实你中共已经讲啦，即系其实佢系即系头先我哋讲嘅就系话好多唔同嘅界别已经发动呢个咁样嘅即系呢个反占中动员啦，系咪？即系甚至乎就系话即系。你搞到乜啊？边个即系又话啲咩志愿军啊？又成，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中共而家做紧一样嘢咧，其实系呢个叫困兽斗策略啊嘛。 系啊， 喂，即系其实将成个香港变成一个斗兽场咁样样，等你自己鬼打鬼，啱唔啱先？ 嗯。 嗱，你自己本身之前又话啦，即系哇啲激进民主派啊，有啲就话假激进啊，嗰啲本土派啊，嗰啲忽然本土派啊。 掩护嚟噶嘛？嗰啲系，等你成个反对派嘅阵营咧系四分五裂啊嘛， 系啊， 我唔觉得嗰个系自然发展嚟， 系啊， 嗰个系背后有人有 deliberate action， 所谓有刻意嘅安排嘅反对派嘅无谓嘅鬼打鬼。 嗯嗯， 你叶正淳讲啲乜嘢？屌你嗱，你搞掂嗰阵时又风凉话，搞唔掂又风凉话， 唔系同埋佢而家佢哋讲紧嗰套系乜嘢先？就话你运动系应该要一就而至。即系一做嘅即刻成功嘅屌，跟住咧佢就宣扬嗰啲失败主义出嚟啊嘛，话屌你次次都唔掂，我调翻转头问，喂，以前我哋嗰套价值唔系讲 never say die 嘅咩？ 嗯 嗯， 喂，我哋唔系继续坚持落去咩？即使我失败，我起翻身，失败我起翻身，呢、个先系对当权者嚟讲系最惊啊嘛，一代人一代人走出嚟啊嘛，阿、大哥，喂，点解台湾嘅运动个仔去嘅时候佢阿妈会顶啊？因为佢阿妈都搞过，佢老豆都搞过，不过嗰阵时唔成功，而家个仔有机会成功啊！哇，系咁噶嘛？喂，第二运动嘅目的系咩？唔单止嗰个政策能够改变咁简单， 意识觉醒啦， 你意识觉醒嘛，同埋充权啊嘛，人相信自己有能力透过个集体嘅方法改变个集体嘅问题啊嘛，大哥。 关于意识觉醒呢样嘢咧，其实我哋想讲套戏啦，就系其实近排有啲人又炒翻出嚟讲嘅逆权大状，不如我哋下一节翻嚟再慢慢讲呢套戏啊。 好啊。 由小见大，从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九点半，炉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Raymond、Anthony。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嗱，头先讲到就系话意识觉醒呢样嘢啦，我谂即系而家香港咧，即系介乎于即系有冇呢个 critical mass 嘅一个即系重要时刻。即系嗱，你即系差佬咧，最近咧，即系嗰个取态一啲即系动员同埋反动员咧，其实我觉得呢个一个 breaking point 啦。即系嗱，好简单就系话你差佬呢样嘢，即系我哋最近仲即系见到即系收到啲潮文啦，不断多系咪先？ 系啊， 喂，但系好多咧都系有即系身份利益嘅，喂，唔系你自己嘅差佬。 PR 文章多。 一系就系你自己亲戚系差佬， 系 你老公系差佬， 嗯， 系嘛？ 全部系既得利益者， 尤其系唔系即系嗱，阿边个阿咩屈明贤又讲嗰句嘢，唉，讲乜撚嘢？即系唉，即系唉，差佬冇功，即系其实佢嘅意思就系话差佬冇功都有劳，就系话 有咩劳先？ 有事又揾差佬， 啊，有事又揾差佬， 有咩事揾差佬先？ 见咗个仔又揾差佬，系嘛？你唔见得又揾佢，又揾差佬。 喂，大佬啊，你估我想揾差佬噶？系我哋而家个规定系由佢负责做呢样嘢，唔使捞啊，大佬佢。 使唔使话报案都搵差佬系麻烦咗佢啊，大佬。 大佬啊， 你每个月几多钱人工啊，大哥？ 你搵你真系出粮噶嘛，哥？你唔系义工嚟噶嘛？你唔系民安队嗰啲啊嘛？ 喂，同埋嗰阵时候，自从有廉政公署嗰阵时候，已经公务员有个政策就是、高薪养廉啊，哥。你哋系比一般嘅工作、相同类型嘅工作高多倍人工啦。你试下去做保安啦，除非你做保安经理之外，都系几皮嘢人工啫，大哥。 吓、啊，系咪先？几皮嘢人工啊？保安 几鸡嘢啊？ 经理啊， 经理。 除咗保安经理啊，大佬你保安员你几千蚊人工嘅咋，大哥？ 都有一萬嘢，都有一萬。 系嘛？ 但系喂， 香港系全世界治安最好嘅城市，但系我哋有几萬差佬啊。基本上已经不合成比例啦，哥。 而家系主要系对付示威者啦， 你喂，你面不红耳不赤，系、咪？你对住啲示威者又唔俾人去厕所，跟住你拉佢嘅时候扭手，你估佢真系黑社会啊？ 嗯， 系嘛？你估真系三百九流，啱啱杀完人啊！你要用咁嘅方法嚟对付嗰啲示威者？喂，大佬，嗰啲系和平抗争、和平请愿嘅人啫，大哥。 嗯， 系咪？咁所以咪啱啱正正好讲翻你头先讲嗰套戏咯， 《 逆权大状》咯。逆权大状就系讲紧南韩当阵时嘅民主运动嘛，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头嘅民主运动嘛，嗰十过去嗰十年间嘅民主运动啊嘛，系咪先？ 嗱、呢个逆权大状咧，呢、這个主角咧，据闻就系、是、其实系卢武铉，其实系一个改编嘅真人真事嚟噶嘛，系嘛？ 系啊， 佢自己本身咧就其实又系冇读过大学嘅，就系、是、俾人睇唔起嘅。系嘛？即系哇！即系其实纯粹系高中啦，即系本身又穷啦，系咪先？即系佢系即系当其时，即系南韩嘅一个叫做系南韩版嘅即系狮子山下精神啦，自己即系一手一脚，即系自己系靠勤力啊，即系自己爬上嚟嘅。 同埋佢识走位、 啊， 佢知道即系房地产咧、啊，即系我哋所谓嘅做 conveyance 啊，点解啲律师里边咧就咁签个名嗰啲咧，系嘛？啱啱可以放开俾啲律师做，唔需要一定要揾公证人做咧，佢又攞呢门生意。 系啊。 系嘛、啊？知道税务系得嘅就搞去搞税务 啊，搞税务。但系其实佢当年系俾人睇唔起啦。即系正如即系其实而家好多所谓数 lead 系嘛？喂，即系都冇一啲所谓大律师咧，即系咁有光环啫嘛， 咁有地位 啊！即系你事务律师又好同臭噶嘛，其实系， 但系搵好多钱噶喎， 系啊，搵好多钱噶。 系嘛，冇乜嘢做嘅啫， 系 嘛？根据嗰啲即系已经印好嘅表格出嚟咧、 啊， 填翻啲名字、签个地址啊，咁嘅啫，大佬。 最同臭就系一个律师啊，真系 所以之前我哋自己本身律师工会主席唔系喺度撑共产党咧，咁即系共产党好伟大。 林新强啊， 林新强咪就系呢啲咁嘅人咯、 啊，英文都唔肯讲、 啊。嗰套戏里边佢都系讲佢呢样嘢嘅，你记唔记得有一幕咧、 啊？ 就系、是、佢去到、嗯、即系同班中学嘅同学。就食饭，跟住又打交噶嘛。佢、一句说话系，其实系一巴打落呢个当权者，甚至乎系香港人度噶。佢、就话，其实代表当权者讲啦，就话你估抗争个国家就会改变噶啦。你翻去读书啦，啲学生啲大学生，咁咪就系正正系讲紧呢一样嘢咯。 其实佢睇个电视新闻，就见到就系话啲人喺度即系同啲差佬系嘛，即系有 博弈 吓， 掟、汽油弹啊， 系啊。 但系掟汽油弹，然之后佢嗤嗤以鼻啦，其实就 系 系嘛，哇不以为然，诶、有鬼用咩？嗰啲全部 loser 嚟嘅，即系好似即系街外边啲人喺度话社民联咁样样啊！即系你全部 loser， 喂，即系 loser 先至会抗争噶咋，系嘛？喂，我哋呢啲人，喂，即系我哋虽然即系冇老豆照，但系我哋靠勤力都出到头噶。 我冇读完呢个大学 啊， 冇名牌大学毕业，我一样做咗律师啊。 系啊， 我一样揾到我的方法去改善自己嘅生活质素噶。 系啊， 咪呢个咪你右派嘅逻辑咯。 系啊， 嗯， 咪即系你摆喺香港而家呢个时空咧，即系有啲人就系成日喺度重振翻所谓嘅香港山，咪即系香港精神啊嘛。香港精神就系话襟屌，即系难做啊嘛，系嘛，即系如此又唔埋怨啊嘛。系嘛？即系就好似咩所谓第一代嘅香港人咁样样，即系哇下下都即系其实俾人屌极啊，都即系都唔会奇格嘅，系嘛？即系只系会勤力做嘢嘅。 喂、啊，但系佢嗰个逆转咧、 嗯， 其实都唔系睇佢个人关系啊。 啊， 系嘛？呢、這个亦都系一个时代背景嚟噶嘛。佢、生于喺呢个时代嘅时候，即使一个满身铜臭嘅律师，佢都会走出嚟抗争嘅，系、咪？因为佢识到嗰个老板娘，当年欠咗佢钱啊嘛。 哇，系啊，喂，食咗碗面料你 唔找数嘛？ 唔单止啊，原来佢系住咗嗰度唔知成个月啦，定系食咗一个月饭系冇找数。 系啊， 所以佢还翻俾佢个读书会嗰个仔啊嘛。 哦， 系咪参加咗？跟住佢先发觉，哇，乜原来咁大镬噶？国家安全法 咪咁多違憲嘅地方，咁多違反人權嘅地方，佢嗰時候好似先至如夢初醒。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睇翻嗰個時代背景，其實南韓同台灣喺嗰個年代嗰個民主化運動係好相似。呢、這個同香港咧啱啱係成個時代背景係截然不同嘅、有啲人咧，包括嗰啲即係自治撚啦，即係揶揄就話：，屌你睇你睇人哋南韓，你睇下台灣，喂，調翻轉頭又咁諗，喂，佢哋真係經過好長時間嘅白色恐怖喎。嘅壓迫裏面咧，先焗到呢啲滿身銅臭嘅人咧，都有少少揾翻自己嘅良知出嚟。 唔係香港係未經歷過呢咁嘅階段。 因為點解我哋香港嘅制度係英國佬 implant 落去嘅？ 係被賜予嘅，其實 係殖民咗落去嘅， 唔係爭取出嚟。 係咪啊？即係正如頭先我哋講緊嗰度，你入到差館嗰幾個權利，即係唔係事必要你講。不過你所講嘅嘢，我用筆寫低，嚇、亦都會作為呈堂證供等等嘅嘢。呢句説話。喂，其實呢一個係英國嘅普通法裏面咧，一定要讀嘅一段嘢出嚟噶嘛 ，criminal law 裏邊 啊，即係相反，仲喺你面前食糯米雞，幾冷血幾黑毒啊！ 唔係，但係你香港有咗 implant 咗呢個制度出嚟嘅時候，但係當年你南韓同埋台灣，喂，完全人哋經過壓迫嘅喎， 佢本身有黨禁同埋報禁噶嘛。 喂，就算啊，佢嗰個釜山嗰、那個唔知係律師會會長啊，即係佢所謂嗰個師傅啊，係俾人吊銷埋牌照啊，大哥。 哦，係啊。 人哋一样系走去抗争紧啊，大哥， 系， 系咪啊？除即系惩罚嚟噶嘛？ 其实比起而家所谓嘅即系占中咧，即系戴耀廷讲嘅嘢， 我哋喺温室长大啊，我哋喺冷气房里边讨论民主问题啊，唔喺街头啊，吴家祥。 哇！即系啊，即系已经系冇生命危险噶啦，其实已经系，即系你就系话你，即系你诉诸于，即系其实呢个中产嘅支持就系话，哎，我连呢个中产，即系其实呢个叫做系即系专业资格都可以牺牲嘅，佢仲未讲到性命啊，仲未讲到鲜血啊。呢样嘢人哋南韩同埋台湾已经付出过啦，已经系。 所以嗰阵时候我咪喺度讲咯，我话你喺温室长大嘅人咧，系会调翻转头嚟讲嘅。 系啊， 人哋系冇讲话我嘅律师牌照啊， 系啊， 系会俾人吊销会计师牌照，会俾人吊销，甚至乎教师啊。吓，而家嗰啲咧就攞呢啲嚟咧就做 selling point，就话咧我要占中啦，我宁愿嗰啲乜嘢，喂人哋系冇讲呢样嘢嘅，人哋系讲紧成个即系集体嘅社会啊， 系啊， 集体嘅利益啊，国家所谓嘅，屌。你记唔记得喺另外一个幕里面就係、是、嗰个警官同被呢一个 cross examination 俾呢个劳模院啦，即係咪 係啊， 即係打官司嗰阵时唔即係咪喺呢个法庭入面 嗰度嗰个警官串佢咩係国家乜嘢係国家，你竟然你作为律师你唔知咩係国家，你记唔记得佢点答辩， 佢话国家系即系根据宪法，国家系由人民所组成噶嘛？你 有人民授权出嚟嘅，唔知根据宪法第几条啦？ 系啊，佢、全部攞晒啲书出嚟讲噶，即系有根有强噶，全部都。 喂，其实国家系由人民授权呢一、這个，其实系好普通嘅社会契约论嚟嘅，记唔记得我僆仔读呢、這 个？诶、系罗嗦， 罗嗦， 罗嗦系 罗嗦社会契约论，记唔记得我僆仔读嘅时候咧，就话俾佢听，其实我哋点解会组成一个社会，组成一个国家，就其实我哋系有一个契约喺度，即系一个 contract 喺度，所谓 social contract 喺度。其实我同你签咗个合约，你嚟我签呢、這、一个，我授权俾你，其实系我嚟保障我嘅自由，保障我嘅生命，保障我嘅财产啊嘛。其实呢个系新自由主义嘅观点嚟噶，你保障我嘅财产，即系你唔好共产主义咁剥夺我嘅财产啦。 唔系，其实 你保障我嘅生命就系因为你要保障我嘅治安啊嘛。但系你唔系走嚟剥夺我嘅自由啊，大哥。 佢出发点其实就系阿卢梭嗰种讲法，就系出发点系自由主义啊嘛。 啱啊。 而自由主义嘅讲法就系话，其实我都唔想要一个政府嘅。喂，政府其实系一个即系只系一个必要的恶嚟噶嘛 ？Necessary evil。啊， 喂，屌我自己本身，喂，我唔想要政府，喂，但系问题就系冇政府，系嘛？我街上面抢嘢，冇人即系保住。 即系我一锤，而家可以打落 Anthony 度唔妥嘅时候，跟住咧就攞到阿龙个银包，屌冇人理我， 系啊，系嘛？喂，同埋即系喂屋，喂即系街上面又冇街灯，又冇人做一啲即系同即系大家即系都有公益嘅嘢，系嘛？又冇消防员。系嘛？喂，我就系要嘢呢啲嘢，即系大家肯夹钱嘅，我先要个政府去帮我维系呢啲咁即系公共服务啫嘛。 所以当日你喺南韩嗰个民主运动里边，嗰、个警官走去挑战佢，乜嘢叫国家？因为佢维护紧国家安全法嘛。 系啊， 佢话呢班友仔系动乱分子嘛，呢班系共产党嘅分子嘛，吓、连结呢个金日成啊嘛，就嚟推翻呢一个嘅大韩民国政府啊嘛。 话呢本书本身有共产主义嘅嗰个思想 嘅意识， 系啦。 咁但系系外国嘅翻译书嚟噶嘛，好似 系英国嘅翻译书，佢就系分析翻当时共产 共产党喺世界各地唔同嘅策略。 而且最大镬嗰样嘢，嗰啲书系图书馆可以借得到嘅。 系啊， 佢只不过系搞个读书会啫。 系啊， 喂，你唔拉 Q 咗图书馆去？ 同埋你睇翻嗰幕，其实嗰个读书会基本上系就系俾嗰个老板娘个仔攞嚟沟女用噶嘛。 系啊， 系啊，咁。但系問題就係因為你有呢啲咁嘅組織嗰陣時，你嗰啲咁嘅讀書會其實係犯咗佢當時嗰個嘅暴禁同埋佢嗰個 國家安全法，最主要係 最主要都係呢一樣嘢。 而國家安全法咧就係唔需要啦，第一係一般嘅刑事法裏邊嘅，係 啊， 嚇即係可以拘禁你50日，亦都可以唔通知你屋企人。 系， 系嘛？但系呢啲全部系违反晒所有嘅宪法嘅精神。 系， 所以共产党成日讲同我哋讲基本法。李老板，阿哥第一个去人大释法嘅，1998年年底定99年，我都唔记得咗啦。 系， 嗯， 系嘛？系你释法噶，你破坏紧嗰个基本法嘅制度噶，你仲同我讲嘢，真系大哥。 再嚟嘅咪2006年嗰个三部曲变五部曲咯，政改嗰度 系嘛？第二次释法， 嗯， 系咪？喂，大佬，你写嘅， 嗯， 你都不停喺度。加呢样加嗰样嘢落去，你而家跟住又同我讲紧基本法，仲话基本法冇写公民提名，喂、 嗯、 你玩嘢啊，大哥， 系啊， 唔系所以全民制宪本来系冇事嘅，系、OK 嘅，不过唔知边个同你制啫，大佬，你要搞掂咗目前嘅斗争先啦，大哥，系咪先？ 系啊，咁啊，即系最后尾啦，有一幕系比较感人嘅啦，就系、是、其实系即系啊呢、這个卢武铉啊律师啦，系嘛，即系去到最后尾就系因为呢、這个，即系其实最后尾个仔好似判咗死刑啦，最后尾都救唔翻， 冇判死刑，就只不过话因为阿卢武铉攞晒唔同嘅证据出嚟，令到佢哋好难去到入。根據國家安全法入老闆娘個仔嘅罪，咁所以咧就大家妥協啦，咁就要佢個仔坐兩年、 嗯， 因為國家安全法只係得一樣嘅證據，就係佢自招嘅口供， 係、 嗯、 啊， 而當日佢能夠打破佢嘅咧，就係話咧，因為佢自招口供嘅時候、嗯，基本上咧係受到呢一個嘅逼供嘅、 嗯， 嚴刑逼供嘅。打到佢全身都系全部伤晒噶嘛， 系啊， 系咪？所以就可以推翻，同佢揾到个人证出嚟，咪揾到个医生出嚟咯。 嗯， 系咪？就话当日佢哋系有呢个逼供嘅成分啊嘛， 亦都揾到。 最后嘅结果就话，判佢三年， 系、 嗯、 啦， 就不过坐两年咧就可以假释噶啦，嗰啲咁嘅成成嘅嘢咯。 咁之后就系最后尾一幕，就系讲到之后嘅一啲学生活动啦， 连嗰个律师都走出嚟抗争啊， 系啊， 呢、這个先至系最重要啊嘛。 而且所有律师都走出嚟抗争。 因为佢违反咗呢个集会法， 嗯， 系啊，你系啊 ，skip 咗系最最重要 香港，即系而家情况啦， 系啦，佢当时系咁样嘅，咁话说其中一个当时有份帮手辩护嘅律师就死咗，咁佢哋咧就搞一个追悼会，咁然后就系因为犯咗嗰一个嘅集会法，咁啊卢武铉咧就喺街嗰度大声话，喂，大家唔使惊军警啊。因为呢个国家本身系属于人民，而人民连搞一个和平嘅悼念会都唔得嘅话，咁其实呢个国家要嚟都冇用噶啦。 咁、啊、最后尾个幕系最感人啦、 啊， 我见到喺戏院好多人都喊啊。 系啊， 就系、是、因为好似釜山有140几个律师， 144个律师，咁、就有95个律师就企出嚟愿意帮手辩护，而且就坐满 做佢嘅辩护律师， 系啦、啊，就坐满成个法庭 咧，系点样咧？即系即系佢原本佢自己本身个辩护律师咧，即系佢 chief 嗰个辩护律师仔出嚟话啊，我哋嘅辩护律师咧个 list 太长啦，不如我建议咧就即系在场咧，我哋即系其实要报一报律师嘅名字先至开始开庭啦。 点一点名 啊？点一点名？ 哇！跟住我一睇完之后，哇！大佬等于签名， 个 list 长到咧， 签名运动 系啊， 系啊， 系嘛？逐个起身，其实所有人都系坐喺观众席， 系啊， 不停喺度读。哇！呢一幕真系感人到，喂！屌香港！所謂嘅中產階級嘅律師， 嗯、 有冇人咁有吉事啊？嗱，呢個就係我哋嘅考驗啦。嗱、 嗯， 你出白皮書嘅時候，有1800有出嚟，係、 嗯、 嘛？即係你唔係個個都李柱明啊嘛，同我哋打呢啲咁嘅政治官司嘅時候，全部都唔使收錢嘛。或者如果你申請到做即係法援嘅話，透過法援俾錢嘛。喂、 嗯， 其實而家好多律師真係收錢㗎，係、 嗯。 所以咧，黃仁達唯一句講啱嘅，謝偉俊係幫個契弟幫，謝偉俊有收佢錢㗎嘛，影印費都要收錢嘛，大佬、嗯。 喂，但係問題收錢都好啊，喂。你見到七一前夕，喂，亦都有一班即係大律師公會嘅人，佢哋喺 啱呢個我同意嘅。白皮書出就有1800幾人，冇錯。 係啦，係啦，係啦， 全部黑衫遊行。 係啦，係啊，佢着住黑衫，然後就遊行到去中心法院嗰度嘛，係啊。 嗱，其實而家咧有 咪開始好似南韓咁啦， 係啊， 開始好似南韓咁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咪去到咁盡， 嗯， 係咪？因為點解我一路喺度分析緊嘅時候，第一你嗰個嘅壓迫。 是形成了这个反抗。 歇斯底里了。 包括你香港整个的中间的精英的力量都反抗嘛。 嗯。 这个才是令到共产党是最怕的一样的。 是啊。 是不是而律师是作为一个捍卫法律的一个代表嘛。 这个是挑战与回应的问题嘛。 这个就是其实你讲挑战与回应呢咪就係讲囉其实头先我哋 off mic 嘅时候都讲就係话喂劲共产党而家做咁嘅策略就係话全面地强硬而做嗰造成嘅效果就係要你认命由一个公民社会係过渡到一个神民社会嘛。 咪所以佢出白皮书其中一个原因嗱我而家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就係我哋嘅判断佢就係呢个 expectation management, 控制你嘅期望话俾你听嗱我一国两制係咁样㗎啦。 唔使 你香港人听就听唔听就算数冇公民提名。是不是 都冇国际标准。 我觉得佢最原始嘅动机係咁。客观效果当然就好似最近刘世良或者係苹果日报即係贵图都有个讲法啦就话测试香港人嘅底线嘛。呢个一定係客观效果嚟㗎。就话动员到你几多人咁嗰度梗係摊到牌出嚟啦你有几多有係咪 係 即係79万係咪51万我又觉得即係都係 more or less 㗎啦嗰个出嚟游行嗰个数。但係有咁多人反抗。咪所以如果你话当第二个 answer 係啱嘅咁你香港人你自己自作业啦。 喂第二个。 你而家唔走出嚟嘅时候。 你讲第二个 answer 呢喂你见到今日政府而家都有吹风啊讲2012嗰个嘅立法会选举办法只能够少收少补呢个嘅功能组别同埋呢个直选议席嘅比例要维持不变喎。 嗯。 是啊 哇是喎、啊、即是呢个是即是后年的立法会选举的事。 后年立法会选举其实你今年就已经要傾究竟个选举办法是怎样的嘛。 即是呢样嘢呢 其实老实讲、啊、我是共产党。喂你继续纠缠这个问题对你自己的管治有什么好处呢不要说对香港人有什么好处呢喂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哥。 嗯。 我们反对派讲了几年了这个变成我们one issue的opposition party 啊，大佬， 系啊， 我哋香港反对派基本上系得一个议题嘅咋，啲社会啊、公共政策咧，基本上嗰啲概念咧，即系所谓左交嗰啲嘢啊， 其实 系冇乜人理嘅，大哥， 系啊， 系啊， 喂，其实呢个系对香港系有害无益噶。 哇，真系讲真，你讲到口臭嘅全民，即系呢、這个即系全民退保啊，你讲到尾都系最后停留喺吹口水嘅阶段，系嘛？ 增加房屋嘅供应啊，以公屋为主导啊，改善香港嘅社会福利制度啊，或者社会保险啊， 全 Q 部卡住你， 无论医疗啊， 喂，同埋呢个 失业嗰啲，喂，冇人理噶。 你而家改变个游戏规则。这个即是政治改革其实那样东西就是其实最终的目标就是令到社会的资源分配更加公平的嘛。 就是这么简单的。 是吗喂即是现在你就将香港人的钱。 喂我不敢讲 是不是有一个民主制度可以解决这个所有的问题当然不是啦是你在屈我地边个话俾你听系得噶， 就 系 要公平啲啫嘛。而家系 相对上，我有一个系能够切换呢个领导人嘅机制啊，大哥。 啊， 即系真系佢衰到扑街嘅时候，我都仲有一个和平嘅机制去解决问题。 但系对， 起码系令到公义得以伸张咯。 起码我哋唔使啊，下下大佬啊，走上街头啊，虽然都要走，但唔系成日咁走。 喂，头先阿土你所讲嘅，喂，点解要有个 one issue opposition party， 令到其他人唔能够关注香港真真正正重要？头先所讲全民最退保，有个原因噶嘛，就系、是、喂，你班友咪继续纠缠落去呢咁嘅选举办法嗰度咯。 喂，呢个系其中一个阴谋论啦， 然后就 本来 共产党愚蠢愚蠢咯。 讲多啲财富再分配嘅问题，讲多啲系呢一个嘅社会资源重新点调配解决呢个贫富悬殊嘅问题。而家搞讲翻个最 basic 嘅，咁个制度系点样 ？shift 晒啲 attention 过去，大佬。 而家搞到、啊、 你几大镬啊？ 长实啲楼啊，150几尺，卖几多钱啊？200几万啊！喂，呢啲咁样嘅情况，喂，呢啲咁嘅 长实咪好咯？穷人恩物啊！呢啲真系， 喂，呢狗官完全系当睇唔到嘅。系嘛？喂，屌你！即系曾俊云以前仲讲紧啲咩啊？就话啊，即系而家啲僆仔嫌即系嫌自己即系屋里边即系冇个游泳池啫，系嘛？喂，讲埋呢啲咁嘅嘢，喂， 所以我觉得逆权大状呢一套戏咧，就一巴打落香港嘅中产阶级度。 嗯， 你要牺牲，你要付出嘅， 系 系啊， 你唔好以为好过瘾啦，你以为真系攞光环即系咁简单， 但系 要牺牲付出。你谂下卢武铉嘅角色， 嗯、 当日有个。南韩嘅财团嘅人动啲钱喺佢面前， 嗯， 系啊， 你帮我做呢个税务管理我间公司，佢唔要啊嘛， 系啊， 系啊， 系咪 啊？ 唔系讲紧自己嘅牌照啊，牌照人哋已经预捻咗，俾人吊销啦，阿仆街，连系钱送埋嚟佢都唔捻要啊，大佬， 系， 喂，呢一幕都系好感人。 同埋，我觉得香港人咧，而家仲系有一个有一样嘢咧，即系嗰个惯性反应，仲系即系。 仲未係即係醒覺到，就係話香港人面對香港嘅一個危機，慣性反應就係話要走，就係話要移民。所以而家你會見到就係話啲移民公司咧，哇！而家啲生意多成20%-30%，啲人多咗移民啦。喂，但係逆權大狀裏面有一個説話，其實我覺得係講得好啱。而且中產係需要覺醒，就係話我不能接受人窮就不能被法律保護，不能享有民主嘅講法。为咗令到我哋嘅孩子唔可以活喺一个荒唐嘅世界啊嘛， 佢好重视一点咧，就系讲下一代。我今日所做嘅嘢系为我下一代而做。香港开始都有咁嘅醒觉喺度， 系啊， 有咁醒觉咪移民咯。 唔系，但系你移民，你嗰样嘢都唔系你自己争取翻嚟噶嘛，嗰啲系人哋嘅水土嚟啊嘛。咪即系其实嗱，香港人嗰个奴性。即系最大嘅问题就系话，屌将嗰个即系制度嘅公义系血清嚟啊嘛，当系就唔系话自己嗰个免疫系统里边，即系健康里边系即系自己系自己靠打翻嚟噶嘛。 同埋如果你比较台湾同南韩嘅民主运动同香港， 系啊， 香港人真系确实信奉紧系个人主义嘅， 啊系啊， 一啲集体嘅问题我用一啲个人方法解决噶嘛，系咪呢个右派嘅逻辑嚟噶嘛？屌你阿龙，今日穷嘅，喂读好啲书啦。你读完大学都唔掂啊，持续进修啦，大佬 ，master 咯 ，MBA 咯， 系咪？ 同埋你解决唔到问题咧。 如果另外一啲集体问题，正如头先你咁讲嘅，咪移民咯， 移民咯， 系啊， 系咪？喂，老实讲，点解我嗰日个 speech 我为没有抗争哪有改变？但系你没有牺牲嘅哪算抗争啊，大哥？ 嗯， 喂，我哋成日都谂住系不劳而获嗰啲嘢， 系啊， 一系咧就系急就章，今日搞完个运动之后，听日成功， 系啊， 嗯。 喂，我全世界所有嘅民主运动或者系公义嘅运动，边系咁搞嘅？好似香港人咁搞嘅， 唔系香港人，我觉得系冇 patience 咯。即系如果你又面对即系呢个即系制度嘅改变，系即系其实你嗰个争取公义系冇 patience， 就系话，唉，屌你靠人哋去搞得啦，即系自己喂靠 free rider 系啊，即系 free lunch， 即系成日即系有嗱，香港人咧，即系我觉得有个好处就系话，唉，啲人快啊，识转博啊，即系转脑转得快啊。喂，但系同时间亦都有一样嘢就系精仔嗰样嘢，就系话，喂，屌，即系。 精人出口，笨人出手， 唔系即系所谓就系叫啲 loser 去做啊嘛。 嗯， 喂，屌你人哋帮你争取嘅时候，你话人哋 loser， 边个讲嘅？其实呢句说话， 屌你好捻多人讲啦，即系 咁捻契弟， 一去到人哋，喂人哋上街都全捻部 loser 嚟噶，即系嗰啲无嗰啲冷血嘅中产啊，即系屌你自己就喺度即系摁摁脚叹冷气，喂以为自己好威啊，喂大佬你都可能瞓窗台噶咋？你好过即系所谓嘅 loser 几多啊？ 咪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基本上其实你比嗰啲 loser 系更加冇乜代价，因为你要赚嘅你都赚咗啦，系咪先？你个律师牌已经攞咗好多年啦，系咪？要赚已经稳稳够啦。不过点解你嘅 disposable income 所谓剩余嘅资产系咪啊？剩余嘅收入系搞唔掂咧，就系、是、因为你嘅制度上边要你逼你焗你买贵楼嘛。 系啊， 我大把识得嗰啲傻佬啦，系咪啊？一千尺都唔够嘅上面积嘅单位，搞成千几二千万翻嚟，以为自己好威，系咪？由新界又搬去九龙，由九龙又搬到香港岛，系咪？你不断喺度满足紧呢啲嘅物质期望嘅时候，但你对你下一代有咩贡献？ 咪系咯，屌！ 你对你嘅下一代有咩贡献？你点同你下一代交代？你睇下你屋企嘅菲佣，你睇下你屋企嘅印佣，人哋一人一票选举总统或者总理翻嚟， 哦，系啊， 印佣都系啦， 系 啊，虽然佢继续贪污腐败。系嘛？继续有呢个官商勾结财团， 台湾同埋南韩， 所以其 实讲 真，你自己真系唔靠自己去争取，你有乜捻嘢尊严？ 喂，我哋已经好好噶啦，我哋有英国去 implant 呢个制度里边，有少少 check and balance， 系未系争一个民主嘅制度嘅咋，系由我哋人民选出嚟嘅政府嘅咋。 系啊，唔系所以我觉得嗱，你话英国赐予呢个系可以 blessing， 亦都系一个 curse 嘅。是令到你自己永远即系懒啊嘛，屌你唔去搞啊嘛。 所以逆权大状呢一套戏一巴打落香港人度。 嗯， 我估中产阶级识睇嘅呢套戏，基层市民可能即系未必掌握到，因为佢未必了解到人哋嘅抗争运动系乜嘢啊嘛。 嗯， 系咪？ 所以其实咧 系送俾香港嘅中产阶级。 另有一句说话咧，我要曲啊，即系蔡子强啊，蔡子强虽然平时即系屌佢讲嘢，即系言之即系有物啦，你即系讲完好似 放之于四海而皆准。 但系其实佢有一句嘢咧，我觉得啱嘅就系话。即系呢个系最好嘅时代，亦都系最即系呢个系最坏嘅时代，亦都系最好嘅时代。佢引述呢、這个 更 超迪 克 迪克双城记， 双城记讲就系话，即系当然，即系你而家其实喂，我觉得 even 系曹仁超，佢系不怀好意去讲嗰番说话都好。 唔系我哋俾个 benefit 我兜佢，即系我怀疑啫吓。 系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 即系而家香港嘅情况，你系要令到你醒嗰样嘢，就系话你必须即系牺牲。我觉得系即系要香港人要面对咯，呢个现实系。 所以最后嘅结论就系你问翻自己嘅问题：我愿意牺牲几多，你就攞翻几多。 系咯， 下一次翻嚟 好。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苦揽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嘅行走天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行。 大军阀， 啊！嚟到最后一节，我哋点样都要讲翻啲国际嘢啦，系咪？嗱，上个礼拜我哋迎屎迎屁啦，就喺度话啊，即系人哋即系街里边冇人讲嗰啲嘢，我哋就即系唔介意讲嘅，系嘛？喂，屌你，即系呢个叫做咩啊嘛？教主讲开嗰句就系话，屌你，即系呢个叫做咩啊？咁啊，但开风气不为师嘛。嗱，之后苹果咪做咗单新闻啦，咪国际版咪跟进翻呢个即系习近平访韩咯，系咪先？ 喂，大佬，习近平访韩啲嘢一定做啦，你国际新闻一定 唔系啊， 唔系啊，即系太讲啦，讲紧 已经迟咗我哋一日啦，阿哥，佢报纸嚟噶，你网台嚟嘅啫， 佢两岸新闻都会讲啊，系嘛？ 啊，即系嗱， 总之我哋中中又中啫，你想讲系嘛？ 啊，嗱，今日讲咩咧？嗱，又系冇人讲嘅，系嘛？即系，我哋又唔惊嘅，有乜所谓啊？讲真啫，嗱，其实最近咧 ，Facebook 咧，哇，扑街咯！即系佢攞活人嚟做实验， 731黑太阳 啊？点样做攞活人嚟做实验咧？喂，佢今次咧就其实嗱，唔系话咩解剖啊，又唔系话嗰啲咩 冻伤实验啊，嗰啲 咩 咩 生化武器呢咁嘅嘢，就系话其实系即系佢攞佢自己 Facebook 有啲咩啫，咪就系嗰啲网上面啲 data 啫嘛，系咪？喂，佢知道你结咗婚未？佢知道你 like 咩 page？佢知道你好似阿边个之前我哋讲嗰个补习天王咁啊 like 过咩？141女女系嘛？佢知道你好多嘢。不过其实佢自己本身系即系佢系有个 big data 喺后面。佢自己本身其实佢嗰啲嘢、嗰啲资料、每一个人嘅秘密，其实佢都可以攞嚟卖。 嗯， 所以点解我哋即系之前差唔多二三月嘅时候，我哋咪有一集咧，就系讲呢个 Facebook 点解哇以天价买呢个收购呢个 WhatsApp 嘅？喂，其实我哋好多人都唔明㗎嘛，即係如果係以 money terms 去解嘅话，你根本就解唔透㗎。哇，点解以咁高嘅日价去买 face， 唔係你 去买 WhatsApp， 去买 WhatsApp 呢咁样。佢商业价值喺咩呢？嗱，今次你其实真係讲真，我觉得係即係其实好大揭晓啦。喂，即係如果你话只係卖广告，边度可以买到咁多钱啦、喂，原来即係其实佢除咗卖广告之外，其实你啲资料可以出卖。 喂，我諗通啦。唔怪咧，我一开 Facebook 嘅时候咧，咁多 CPE accounting 嘅 course 咧，系俾我 kick 喎，嗰啲广告屌， 因为佢知道你系呢一行噶嘛。 啊，我都觉得奇怪喎，好多呢咁嘅 course 喎。 而佢知道你自己本身咩喜好，有咩习惯，佢向你推销翻同类嘅产品嘅时候，系事半功倍啊嘛。 啊，好在我少 kick 呢个女女啫。嗱，呢个全部都行网俾我睇，大佬。 呢个其实咧就是、其实大家都其实认同咗，其实系无可厚非嘅。喂，但系佢而家佢做呢个实验扑街咯，即系佢就系、是、即系其实佢最近啦，即系其实俾人揭发咗，唔系亦都佢自己公布咗啦，因为其实佢同呢个康奈尔大学同埋呢个加州大学咧联合做一个实验。如果你实验咧系咩咧？就其实喺你个 timeline 里边，你啲 friend 咧，即系佢自己 fit in 咗啲人啦，就喺度哇，即系咁，即系攞啲即系正能量洗版。咩所谓咩叫正能量洗版咧？就系话如果即系一个人。喂，佢接收啲資訊，即係啲新聞係好嘅多，即係嗰啲人嘅你啲 friend 嘅 status 係正面嘅多嘅時候，對你有咩影響咧？喂，原來多數都係負，即係正面翻嘅喎。 正常啊， 即系如果你听啲 friend 咧，哇，个个都开心，沟到女嘅，又搵到钱嘅，系咪？喂，又买，喂，咪买波赢波，买马赢马嘅，咪即系原来你都会 happy 啲嘅， 系啊， 咪所以嗰个咪就系我哋经常睇到啲人咧，我哋啲 friend 咧，去边度食嘢又影啲相出嚟啊， 吓嗰啲观察我相啊， 系嘛？睇完嗰套戏又即系讲下嗰套影评啊，系好开心嘅一样嘢嚟噶嘛，系嘛？所以嗰度只系见到欢乐嘅啫，我发现 系 系 啊 ，Facebook 有一个最大嘅问题就即系见到欢乐，就系因为点解咧？我哋将我哋最开心嘅嘢放上去， 系 系啊， 好少人真系好少，极少我啲 friend 啊，虽然我啲我大部分都唔系好识噶啦。是将自己最差嗰啲嘢咧，系搬上去，有部分但系唔多， 唔系通常 或者我多啲，因为点解咧？我哋讲紧系啲社运啊嗰啲嘢，即系点同政府抗争啊？前嗰排就讲好多，即系被拉啊，公民抗命。 嗰啲衰嘢唔系自己嚟，嗰个公义嚟噶嘛？即系呢个就系人系有个隐恶扬善嘅天性嚟噶嘛？系咪先？即系所以就话，即系如果你俾你知道人。系，等阵先你讲。 唔系 Facebook 嗰度，你好得意嘅，即系如果你讲翻佢成个嘅结构咧，佢系值得个 like 噶嘛。曾经何时啲人就喺度问 Facebook 几时有 unlike 呢一样嘢噶嘛。咁 Facebook 就话： 你 like 完之后咪 unlike 咯。 唔系啊 ，unlike 系即系个手指尾向下嗰个手势啊。 哦，即系高登嗰个可以举手指公，同埋可以动手指公出嚟， 系啦，咁 举低手指公， 系啦，咁佢就系话，因为 Facebook 呢，佢本身制作呢一样嘢就想要有一个正能量喺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佢你嗰啲 icon 全部都系正面嘅咁样，咁所以咧，先至会有呢一个咁样嘅实验，因为咧，佢系想做一话俾你听，点样可以加强个正能量。 咁我而家重新反省 Facebook， 你提醒我呢样嘢就系咧，佢不断喺度宣扬紧正能量嘅时候咧，其实是一个麻醉。罪灾嚟 嘅，其实 对社会问题嘅麻醉剂嚟嘅，呢个系 系啊， 即系你唔觉得呢个世界有咩问题？嗱，香港好少少，香港我哋嘅 Facebook 咧，不断喺度屌呢个689啊，不断喺度讲紧呢个社会点样唔公义啊，我哋点样买唔到楼，好啲。但系如果外国嘅政府咧，就会借呢样嘢咧，系不断咧，或者借呢个工具不断咧，令到陶醉啲人民。 我同你讲啊，呢一样嘢更加恐怖嘅就系、是，喂，迟下Facebook 话喺北京嗰度开 office 啊。因为 Facebook 佢慢慢同埋北京政府系倾掂数咧 ，make 咗个 deal， 系啦，咁啲慢慢会有人可以喺大陆嗰度用 Facebook， 咁如果呢一个实验系成功，兼且 Facebook 可以 manipulate 到嘅话咧，咁成个无论大陆有香港又好，好多你讲嗰啲咁嘅社运 group 啊，嗰啲咁嘅嘢，好快会被 filter 噶啦，到时到后，成个香港咪好正能量咯。 系， 其实你 Facebook 做呢啲咁嘅实验对香港好恐怖噶。 即系其实有一个 implication 就系咩咧？即系如果佢有一个 finding 就系话，哇，其实你啲 friend 即系正面信息多，你就亦会 happy 啲；负面多，你都唔开心啲。喂，即系等于就系话情绪系可以操控噶。 啱啊， 而且亦都有一个洗脑嘅作用喺度噶，可能系。 喂，所以花生台可能系调翻转头啊，同 Facebook 系一个逆流而上，我哋不断系讲啲负面嘅嘢嚟嘅。 喂，但系咁 讲啲负面嘅信息，大佬。 负面 花生台嗰 part 咧，阵间先讲啦。喂，但系其实你讲，即系其实你讲呢、這个，即系其实呢个洗脑嘅 implication 咧，其实你喺一啲即系极权嘅国家嚟讲，即系好似俄罗斯啦。 系 俄罗斯最近其实佢系立咗个法，就系话 internet data law 啊嘛。呢、這个上议院立嘅法就系话，喂，如果你一啲任何嘅网页公司一牵涉到一啲即系俄罗斯嘅公民嘅话，一定个 data center 一定个 server 一定要摆喺即系呢个 俄罗斯嘛 政府 系啦，唔系俄罗斯境外啊。 嗯， 即系如果你即系嗱，即系变咗就系话，如果嗱，好似 Facebook 咁样，佢有你嗰啲个人资讯嘅话，你系咪唔可以即系有佢啲即系开 account 啊？咁咪就等于 ban 咗你噶咯，即系话你非法噶咯，系嘛？喂，即系如果你要有，即系佢讲法就系话，如果你是要你个网页是持有一啲个人身份嘅，呢、這个俄罗斯国民身份嘅，你个 data center， 你嗰、那个server 一定要摆喺俄罗斯。佢嘅理由就係话，哇，俄罗斯人呢就好担心你啲个人资料呢会俾外国利用，亦都会俾一啲呢即係呢啲不法分子呢利用咁样样。 嗯， 哇，咁摆喺俄罗斯就唔会㗎啦咩？ 仲死 啊， 俄罗斯根据呢个 Freedom House 公民指数系好差㗎啫。即使有民主嘅选举， 嗯， 有民主嘅选，佢有民主， 但 系公 民嘅权利系不彰嘅， 系啊， 系嘛？嗰啲记者又被杀啦， 系啊，吓 言论自由又俾人啲民兵又搞掂你啊，咁诸如此类嘢咁 普京选举啊，试过有即系有队乐队啊，喺度写首歌讽刺普京，第二日俾人拉鬼咗啦。 嗯、 即系既然喺咁，同埋喂，你睇下俄罗斯，喂上次六二二公投，佢有份帮中国共产党一齐走去攻击 中俄联军啊嘛， 系啊，美国嘅 center 啊 嘛， 系 啊, 啊，喂佢做呢啲咁嘅嘢，你估佢冇动用好多？唔同嗰啲个人资料啊，去做啲咁嘅嘢啊， 唔系佢唔系动用好多即系啲僵尸电脑， 系啊， 唔系咁，但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喂，其实嗱，俄罗斯其实都系行紧，即系佢都系想效法大陆啊嘛。嗱、嗯、，BBC 嘅讲法就系话，哇，如果你咁样做嘅话，咪即系将咧俄罗斯，即系ultimately， 即系将佢变做即系一个大嘅内联网咯，系嘛？咪即系等于就系话俄罗斯呢一套咁样样，哇，即系。你咪即係好似大陸呢一套咁樣樣，哇！用人人網啦，又用呢個 QQ 啦，係咪啊？嗰啲咁樣嘅社交媒體啊嘛，係等於係、 嗯， 即係等於就係話嗱，有啲人就係話，因為2012年呢個即係呢個普京咧重返，即係做一個選翻做總統嘅時候，喂、嗯、有好多人即係用 Facebook 咧嚟喺度即係屌鳩佢，又話即係其實喺度反佢，所以其實佢係想行呢條路好耐㗎啦。 喂，咁如果佢普京做呢啲嘢之餘，佢再睇到 Facebook， 喂，原來一個咁成功嘅實驗，對於鞏固政權，對於極權者鞏固政權， 原來情緒係可以操控嘅， 係咯，喂，即係 咁即 係 可以將呢個愛國主義咧，就喺呢個網上面散播噶咯。 你用翻1984嗰本書嘅做法、 啊， 秘密警察。其实而家现代科技已经系帮大家手可以做到秘密警察，因为你以为喺玩紧社交网站嘅时候，其实咧原来咧你系将好多嘅资料公布出， 冇私隐啊， 冇私隐啊嘛， 系咪？因为点解我 like 嗰啲嘢你系有 data 嘅咩？ 系啊， 系啊， 系咪？我 like 边个嘅 status， 即系边个系我好 close 嘅 friend 啊？ 嗯， 一网可以喺个 Facebook 里边咧帮你打进嘅， 系啊， 嗯， 所以如果而家财团系同政府合作嘅时候，大家咪好恐惧咯， 嗯， 调翻转头，香港又好啲，即系控制嘅情绪唔系带嚟欢乐。就帶嚟咧呢個係即係憂愁， 係啊， 因為點解我哋嗰班友仔全部都喺度孖緊六八九，孖緊當權者，孖緊共產黨，係咪啊？ 喂，有憂愁先至有心思啊嘛！喂，我哋成日聽俄國某個俄國大文豪嘅名言啦。喂，快樂嘅人個個都係一鳩樣嘅，但係問題不幸嘅人每個人都有佢背後 嘅 故事， 係啦， 係咯， 即係嗱，好似嗱，其實即係講到呢度，即係唉，講開又講。系咪又讲下我哋花生菇？ 唔讲又讲，你想系嘛？ 其实都唔系好想讲，老实讲真系。 你又讲 咁啊？最近啦，阿新比啦，系嘛？即系因为即系有啲人就系其实喺网里边，即系其实啲网捻啦，所谓即系对佢自己节目里边啊，哎呀天马行空，就话佢即系好似阿 John Nash 咁样样 ，Beautiful Mind 里边阿 John Nash 咁样天马行空，你都唔知系咪作嘅咁样样，咁啊令到佢好唔开心啦。讲真，即系话咁，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内部都有一个争论嘅， 系 就系话。咪应唔应该保障呢啲主持人，即係有对一啲主持人有起码保护， 嗯， 而去 block 呢啲咁样嘅即係呢啲。 咪话实话喎，应该保护咗我先喎、我喺度数緊喎，即係发生呢件事呢，我又冇乜出声、但係呢我就即係私底下反省嗰啲问题。 嗯 嗯， 俾人屌得最多嘅花生台主持系边个？咪陶君 衡。你屌你仲要落场打埋一份嘅，你真系你咁啊泥浆摔角真系。 喂，我去第二个 group 度打添啊！呢条有癫嘅真系。 以前我哋有得嚟，而家我一定同你打， 系、 我又冇乜代价嘅，系嘛？我有的是时间、喂，仲有我揸住个麦，我点解唔喺个麦度话翻你转头、如果你真系过分嘅话。唔、系无名无姓嘅问题，而我费事提高你嗰个 level 就系大佬，屌、我学老萧话斋，我应该系批评呢个奥巴马噶嘛，系咪啊？ 系、 我批评呢个普京噶嘛，理论上我哋嘅节目冇理由批评个网捻噶嘛，系咪、但我觉得啲人使乜咁认真咧，同埋咁紧张咧，系咪？即系除非你真系涉及到诽谤， 嗯， 我觉得即系人身攻击就即系有争议啦，系咪？即系除非系嗰啲咁嘅情况， 唔系同埋即系讲真，即系block 人或者系 delete 人哋啲言论咧，其实即系万不得已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唔需要唔想做，但系如果你即系我即系我个人立场咧，就系觉得。即系我啱，即系今日又即系，原本都唔 Q 想你啊 ，B 哥又即系将我变成 admin 系嘛，唉，即系 又赖你、 啊，系啊，屌，即系我唔想你啊，讲真，即系如果你唔系恶意嘅，唔系踩场嘅，即系唔系洗版嘅，即系我觉得系尽量俾你去讲嘅，老实讲， 畅所欲言。 即系如果你话即系讲言论自由系相对嘅，嗱，老实讲，即系你自己揸支咪。 其实你个言论自由起码系比一般网捻一般人嚟讲系大啊。 啱啊。 如果即系喂有人屌啊陶君衡你。喂，你咪喺个节目嗰度咪澄清翻咯。 系啊，我经常都系咁啊。 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咁样嘅。喂，大问题嗱，佢阿新比好似呢只咁样，佢亦都有个道理就系话，喂，你我哋无上嘅，我唔系出粮嘅，我为乜嘢要做个节目要俾人屌啊？ 咁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咯。呢个系我 嘅 立场。 呢个系你嘅 advice 啊。 系。 咁但系即系如果我觉得就咁讲。如果你即系，我觉得做网台呢样嘢好难避免咯，因为你 counter argument 即系睇唔顺超嘅人，一定系好，一定有噶啦。 同埋我觉得有啲咧，你系应该要即系好 courtesy， 有 courtesy 咁样回应完之后咧，就算噶啦。 系， 因为嗱策略上都系啱嘅，我回应一两次我都算噶啦、因为点解咧？第一，你个 post 会沉底，你继续回咧，佢继续回。 咦，咁似梁齐恩同埋佢阿妈嗰啲咁嘅嘢嘅，你讲到， 喂，佢一定系会继续回噶。 你继续， 我唔知佢系咪有 set up，我唔知佢背后系咪有 conspiracy。嗱，我哋俾个 benefit of doubt 人哋啦，咁佢有意见，咁你咪俾佢讲咯。 而且咧，嗱， 系咪？你估你 delete 咗个 post， 你都系掩耳盗铃嘅咋？斩脚趾避沙虫嘅咋？佢唔喺花生 group 度讲， 人哋 佢喺第二个 group 度讲， 咁 咪 仲衰？即系其实咪抢得越开咯。其实就 系嘛。 你我哋言论自由系只能 捉虫啊，大佬！ 即系所谓言论自由系只能系保护到我哋自己嘅地盘嘅咋？喂，但系问题是我哋嘅世界唔系我哋嘅地盘咁简单啊嘛？ 你估全世界得你一个 group 啊？ 唔系咯， 得你一个 group 可以讨论花生台咩？ 唉， 大把 group 可以讨论花生台啦，系咪先？喂，我哋基本上第一，我哋可以系写 post 去驳佢，系咪啊？你可以喺节目度驳佢，亦都可以唔处理佢。喂 ，action in action is an action， 系咪啊？呢个系我嘅 logic 嚟噶。虽然我以前有一啲嘅判断系错误，应该 action 嘅时候冇 action， 应该 in action 嘅时候 action 咗。喂，呢个一定会有噶啦，你个策略判断嚟噶嘛。但系如果你 set 呢个版规嘅时候大镬啦，嗱，我一个担心噶。喂，咁边个喺你个 group 度讲嘢，大佬？边个咁啊？屌，我讲两句你驳鸠我啊？我讲两句你 delete 咗我 friend 啊？系嘛？所以你冇，所以其实嗱，而家你做咗 admin 啊？屌你大佬，你 kick 走我。第一，我唔系成日睇嘅，屌系嘛？咩都入咗我数，大佬以为我 delete 嘅，大佬 啊，大佬真系几哇，真系唔 Q 得闲真系，唉， 系嘛？ 可以叫你 admin 咩？ 唔系，本来唔系我 admin 啊，不过后屘嗰阵时候小闲嘅叫佢，诶，不如你加埋我做 admin 啦。我以为 admin 有啲咩 jack 数啊，屌，以为有啲 credit 或者加分咁样， 加乜嘢分？ 好多人， 其实大家唔好咁认真啦，对网上世界嘅嘢系一个虚拟嘅世界。可能有十个分身咧，即系我就劝阿新比，我都会劝佢喂大佬，你嘅节目最少几千人听啦，十条友都唔够，咁你点咁嗰几千条友咁你点计咗条数，大哥？喂，嗰啲可能系 silent majority 嚟噶，系嘛？我而家唔系用自由党嗰啲讲法，唔系用建制派嗰啲讲法啦，即系51万游行，咁其他啲几百万，我唔系用呢个 logic 啊。 唔系，同埋即系嗱，我觉得 嗰啲友真系 kick 你嘅节目嚟听，咁、你点样对得住嗰班友咧？如果我真系做十个 account 嚟玩 Q 你 Anthony 嘅，系嘛？嗰时候都要话你热狗噶，屌你做乜陪阿热狗呢、這个癫啊咁样噶？喂，咁你又 serious 同佢？喂，网上世界高登就系一句名句啦，我都识啦，认真你变输了。 同埋支持你嘅人系永远系即系比。即系反对你嘅人沉默噶嘛？ 系啊， 支持你嘅人唔会话啊，屌你支持 C Y， 屌你即系好似爱港力咁捻样嗰啲，即系屌你嗰啲系假噶啦，嗰啲 收钱做嘢。 喂，支持一个人，而且系好 vocal 咁样支持一个人，喂，嗰啲系教徒嚟噶。 我 你系咪要你自己嗰啲支持者系当你系教徒，当你教主咁拜先？唔系噶系嘛？喂，即系如果你系要支持你嘅人同埋反对你嘅人，喂，要搞到即系其实要即系。冇斗啊嘛，甚至乎屌即系好似 文斗 文斗咁捻样，喂，咁唔系呢条系咪呢个系咪你想要嘅先？ 唔系，同埋你唔好唔睇一啲撑你嘅人， 系咯。 喂，我真系听过啊，新比嗰段有冇咁特别啫？佢讲个笑话就话，喂，你问个啲居民意见咪咁问题？ 即系佢抽水就系、是、话，诶、哎，你 我都唔同呢个讲法， 抽水 我都唔同呢个讲法。喂，新界东北唔系净系个居民嘅个运动嚟噶嘛？ 佢抽下冥水就系、是、话，诶、哎，你 喂，跟住你话 呢啲村民唔系咁谂噶。 喂，跟住你话警方拖到去八点钟，因为造就呢个梁美芬呢个民兵，咁、你当笑话又好，当阴谋论又好，当系事实嘅其中一个 scenario 嘅分析又如何咧？喂，我听完我真系咁冇乜感觉、 啊、，OK 喎、 啊，系、嘛？ 喂，第二个讲咪有第二个唔同嘅效果？你会索罗 B 讲就当佢傻啫，或者饮大两杯咁咪一样啫嘛。喂，咁你使乜咁紧张啊，大哥？真系、喂，我都即系唔讲就讲，讲开就讲。喂，屌你乜花生台咁多个主持？屌你，我俾人屌得最多啊！扑街，屌！咁我点啊？跳楼死咗佢啊！扑街，我 delete 晒佢，我勾晒佢啊！ 即系 系嘛？你黐噶你？喂，你唔俾人讲嘢啊？喂，你自己信嗰套价值系咩啊？系咪啊？你信嗰套系言论自由啊嘛？同埋大家都知道花生台一啲。听众喂，唔系热血公民嗰啲，唔系 My Radio 嗰啲 ，Anthony 好嘢啊，龙好嘢咁啊，屌癫噶，系嘛？喂，一定系好有批判性嘅，好有独立思考嘅人。 再多谢陶山啦，陶山好嘢咩？ 多鸠，如果唔系你咁样多谢我都嘥鸠气啦，你唔使啦，系嘛？ 咁啦，好捻肉麻，大佬真系呢啲。 系咪你估我次次讲啱啊？屌你，我个神啊！ 唔系，同埋 十吓， 十 个神的儿子啊，大佬。 喂，十 个，我啲系命令嚟噶， 十个里面有两个即系。有两个反你嘅，咪呢个系自然定律啦，系咪先？ 喂，打一句问句，当日我都讲过好多次啦，2012年嘅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哇，大佬我网上世界输冚家铲啦，系嘛？ 系啊， 啱嘛？ 我跌咗2% 嘅咋，我比2008年嘅立法会选举，当然我就输就输嗰度啦，因为来回就4% 噶啦嘛， 系 咪先，阿哥？咁我仲唔緊張過你哋？屌！如果你真係要講，我依然係揸翻10%咧，即係話其實真係有好多你嘅 silent 嘅 support 喺背後，嗰啲唔喺個網上世界裏面活躍嘅。屌！佢而家都係噶。我蘋果日報一出新聞，下面嗰啲全部都屌鳩我。咁我點撚樣啊？我打俾肥佬禮投訴啊！我打俾葉不堅投訴啊！係係嘛？咪傳媒三大撚人咁屌鳩屌鳩佢，下面整個版啊！喂，你黐線㗎，大佬！ 咪即係好似啊！ 喂，你當佢假 account 又好，你當佢係真嘅又好。系嘛？喂，你咪当佢当你做你世界咯， 全部入 Q 晒你数咁样，唉，即系好似阿教主喺度屌阿肥佬禮咁样样，啲乜嗰啲咁嘅讲法， 鬼叫佢名主持咪算啦。 不anyway 啦，即系其实， 唔系，所以你定板块系冇乜意思嘅，因为点解你所有最后都系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嘅啫嘛， 系啊， 边啲系人身攻击，边啲系所谓嘅 libel 诽谤啊嘛， 嗯。 真系冇意思噶，我觉得，因为点解到时你真系呢个法庭啊？ 系， 你要告鸠佢啦， 叫 Facebook 做翻个实验 filter 咯。唔系，我就觉得等佢沉底就算噶啦。即系如果你唔同意，咪等佢沉底咯。你回一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多谢你嘅意见咁样。 即系如果你 系，我系 entertaining 嘅一个节目，咁咪算鸠数咯，大佬。屌你咪可以点啊？系咪？一系好似阿 B 哥咁啊，诈癫扮傻，陈云咁。阿 B 哥同陈云都系嗰类噶，屌都系诈癫扮傻啊。一系就话自己入常啊，应该话我唔知咩拥护共产党啊，应该话我得几百人听嘅，即系主要系即系咩中央委员会呢啲嘢就咁样，唔系点捻样啊，大佬系嘛？ 如果唔系，屌你真系你，唉，发恶梦都唔掂，唉。 喂，屌我，如果我系佢啊，即系好似呢个咩云端咁样啊，咁我晨早 delete 晒啲 page，delete 晒啲group 啦，大哥，喂，我系俾人最批评得最多啊，大哥， 系 嘛？差唔多，我做边个节目都俾人批评咁滞啊！啊，大哥，你尤其是开头嘅时候，你数下，大哥。 啊，我知， 系嘛？即系我最初做同你做大军训嘅时候，我下面七八个留言啊，屌鸠我啊，啲热狗啊，屌唔知俾 Anthony 喺度做啲假奸出嚟，仆街，玩鸠我啊，屌都系激励我士气做好啲啊，仆街。 系咯，屌真系，唔系即系嗱，如果系因为网懒，即系唔同意阿新比嘅网懒，即系搞到新比嘅听众就因此而受损失嘅话，呢样嘢我觉得就 唔系好公道对新比， 系唔公道嘅，即系唔系，我觉得系对佢啲听众都唔公道啊！喂，唔通你要啲听众，喂，屌你即系废寝忘餐咁样样同佢打网线咩？你系咪要咁样先至可以 keep 到一个支持者先？唔系，即系咪要咁样先 keep 到你自己嘅嘅所謂你自己本身個主持先係咁樣㗎係嘛？唔係我哋都唔相信，即係網上面係要呢啲咁樣嘅即係生態啊，係咪先？ 喂，我哋嗰陣時喺度笑緊啦，大班啦，佢喺 D100嗰個 Facebook 裏面咧都好 active 㗎，佢老人家。系嘛，成70岁人 炒花生啊嘛，屌！ 佢不停喺度回应嗰啲 post 啊，哇！我话大巴有一次我同佢食饭，我咁捻得闲嘅咯，屌！佢我唔得噶，我即时要回应佢，唔系我点样 stop 佢咁样？我哇，你真系好得闲嘅，日日七八个钟头对住个 Facebook， 哇！真系老人遇上 Facebook 啊，你真系大佬啊，认真念书了，你知唔知呢个 logic 噶咁样？我系咁噶，啊！而家年纪大啊，冇乜代价啊，咁哎呀，救命啦，大哥， 唉 ，anyway， 即系我哋有咩版规你要公布啊？你谂住屌？ 唔系，其实我觉得嗱，即系如果系我嘅谂法啦，就系如果真系有主持人咧，其实有强烈不满嘅话咧，我觉得系应该保障啲支持人嘅，唔系即系呢啲主持嘅，其实 唔系我鼓励啲主持，其实喺节目里边回应， 是的。 是吧， 是 的。你有一支麦的嘛，大哥咪在节目主持节目的时候回应他的屌。我都回应他很多次了，屌你黄永文批评我咪在节目回应他的屌你真的。是吧，他不肯来花生台而已，他不请我买 video 而已，不要问我。 但 是 Even 我都跟他辩论的， 但是 Even 我们其实肯帮他 block 这些即是这些网络都好啊，即是令到即是。 哎呀，春风吹又生啊，屌嘢草烧不尽啊，大哥。 不是其实即是其实是共输。第一， 唔系我制造一百个假 account 出嚟， 唔系嗰啲人系唔会因此而消失， 即系撑身地， 撑埋撑所有嘅主持人，咁有咩意思啊？屌， 嗰啲人唔会因此而消失噶嘛，只不过去咗第二度啫嘛。你有心去搞事嘅人，边度都系噶。你可唔可以即系阻止一啲人周五无而去做嘢啫？你 阻止 唔到噶嘛？ 同埋呢个系 set up 嚟噶，随时系。 系啊， 佢想你唔喺度做，系嘛？想你唔继续做主持，想你冇人。咁我咪做一百个假 account 出嚟，不断围你咯。黄老邪呢家嘢好到家噶，佢好多假 account 嘅，啊，我知道，因为我08年选举嘅时候，佢话你唔使担心，网上世界一定系我哋嘅咁样。点我哋咁捻多支持者嗰阵时候 ，at that moment 啊，后期就唔好讲啦，系咪？咁多支持喺度同你做细屌，有咩即刻回应？ 系啊，屌， 嗰啲唔系假 account， 呃我啊，屌，我都冇信徒嘅，屌。 即系系啦，即系对身边嘅听众，我想 讲一句啦。Don't take it too serious， 认真你便输你咯，大佬。 多啲即系其实慰问下，即系 PM 慰问下身边啦，系嘛，即系令到佢即系释怀啦，系咪？即系令到佢唔好因此 几条友系咧，民主运动咁大牺牲咁大代价。在个节目里面我哋俾人屌几下，哎，大家唔好屌佢，唔好几屌阿龙，唔好屌 Anthony， 屌我啦，屌，哎，我惯咗，屌，我屌翻你，不过我会吓， 嗱，所以嗱，话唔系讲开又讲啫，屌最后一句， 又未完， 节目真系其实。仲要做節目真係幾有安全感，我又冇人識嘅，即係最開心阿龍係嘛？ 唔係啊， 喂，啲人全部入 Q 曬你數， 講一句嘅啫，大佬。 黃德漢咪屌你 Anthony 咯，屌話你呢個熱狗咧，屌你 有 Q 人 隱藏熱狗嘛，屌你真係， 真係最撚為所欲為噶啦，真 係。要有咩入我數啊？ 今日時間差唔多，後日翻嚟爐炒花生， 好，拜 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